司已经告知巴塞自己的离队意愿。报道又说，他的律师团队是透过西班牙一项紧急发送文件服务向球会表明立场，而使用有关服务可获第三方认证。现年33岁的美斯自2000年成为巴塞青年军之后，职业球员生涯至今一直效力巴塞，目前同巴塞的合约有效期至明年。有报道指，美斯今次是希望引用合约中的条款，单方面同巴塞终止合约，但是巴塞坚持执行合约直至2021年球季结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上午5时，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23公里；东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248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3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914。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94美元，卖出192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7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 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各位听众，六点十分的时间啦吓，咁啊出边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嘅，咁啊今日朝头早扭开心机的时间啦，当然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系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频道啦。咁早上的时候29度的气温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今天啊8月26日星期三的早上，亦都咧就系农历嘅七月初八咧，喺早上的时候咧就陪住你哋嘅，咁希望大家咧喺星期三的时候啊都可以咧就系精神啲，咁啊继续咧就系努力迎接啊上天给我哋嘅每一个嘅安排同埋每一个嘅挑战啊吓，咁啊而家成日都话啊好多嘅难关咧，我哋都要谂下办法咧点样去到闯过，特别咧系呢一个嘅疫情，咁啊希望咧疫情真系快啲啊！完全咧就係受控，咁啊令到我哋咧好似頭先聽新聞報道都話到啦，有望咧就星期五嘅時候咧就可以進行翻呢一個嘅堂食啦。雖然咧就話到都係有人數嘅限制啦，亦都有時間嘅限制啦，但起碼咧都係重要嘅一步啊！起碼話俾我哋知道，其實所有嘅疫情，只要佢哋開始退卻嘅時候咧，我哋係可以咧係重拾翻咧就係以前嘅生活嘅。咁啊，當然，如果你問我係咪想接受一個永遠都戴住口罩嘅新常態，咁我話梗係唔想啦，係咪？咁但係咧，暫時嚟講咧，都係健康先至係第一嘅。咁希望各位聽眾咧都要時刻啊警醒住自己，保持住咧就係個人嘅衞生啦，保持住大家嘅社交距離啊，呢樣嘢都非常之緊要嚇。各位聽眾早晨啊，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受到疫情所限，叫做使多个钱，大家都要想一想了。以前细个的时候就还未有赚钱的能力，用的钱都是来自家的钱来的。对于钱嗰个嘅概念咧，就真系唔系好强嘅啫。虽然咧，即系屋企人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即系加强翻呢一方面嗰个嘅认知。咁但系始终啊，唔系自己赚嘅钱，使嘅时候咧就唔会考虑咁多，容易咧就一个唔觉意咧使多咗，直至到咧自己出嚟做嘢嘅时候，先至可以尝到一种嘅滋味，系咩咧？就是用自己辛苦工作赚回来的钱，努力过后付出的汗水和金钱，原来这件事才是最伟大，不是说你赚的金钱到底是有多少，反而是说你付出来的汗水，用回自己的能力去到就是自己可能买一些心头好，或者就是应付自己日常的生活的开支，这一种都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嚟嘅。我哋日常嘅生活入边，你会唔会为咗身边好多唔同嘅事情，好简单嘅事，都会觉得咧系一种嘅恩赐？会唔会觉得自己我仍然有能力赚钱，唔需要为健康去到咧就系困惑嘅时候，都系一种快乐嘅恩赐咧？人好容易咧就变得贪心，忘记咗一啲我哋应该识得感恩嘅事情。 很 似哭，亦只有吉他声。喃喃自语数星星，孤单也像注定。祈求被爱的温馨，孤天都不应，已经很适应。我心事，谁又会在意想听？很冷静，知道我爱的，定把我当报警。平凡着我这一种，今天要认了命，才能学会不贪心。 歌曲嚟自吴雨霏，座右铭。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骤雨咧会逐渐增多，以及咧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初步有大骤雨，以及几阵嘅狂风雷暴。气温咧或者温度啊，甚至乎系呢个雨水咧都系比较常唔稳定啊吓。除咗热之外，系热系稳定之外啊。日间骤雨系减少嘅，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都系酷热，咁但系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我哋身边有好多人咧，可能佢哋有好多唔同属于自己嘅问题咧，需要处理嘅。我哋有冇咧，就系每一个人都好细心咁样了解啊，佢哋嘅心入边嘅唔同想法咧？可能有啲人咧，因为本身心理嘅着一啲嘅叫做 同我哋嘅不一样嘅情况出现咗啦，令到我哋比较上难咧，就系将自己嘅一啲心底嘅说话咧，就系同其他人分享。啊，讲紧咧就系医学上面都会称之为咧一种叫做咧就系自闭症嘅症状。啊，自闭症啊系一种咧先天性嘅发展障碍，患者喺社交沟通、语言同埋行为三方面咧都有唔同程度嘅障碍噶。按他们严重的程度和症状种类可以分为自闭症、自闭症倾向和亚氏保亚症。自闭症对儿童有什么影响呢？自闭症的症状通常在三岁之前就会出现了，并且会持续去到成年的阶段，对儿童多方面的成长可能都会有所影响的。好啦，咁自闭症嘅成因系啲乜嘢呢？关于自闭症嘅成因啊，现时有好多咧就唔同嘅推论噶，其中一个讲法认为系脑部主要管理行为嘅中央神经系统受损系有关，咁但系至今咧都仲未有一个好确实嘅结论噶。证据显示啊，咁自闭症可能涉及咧就系脑部发展异常以及咧就系遗传因素有关噶。有研究发现，自闭症的孖生兄弟姊妹患有同一症状的机会是比一般儿童为高的。好了，那它算不算是很普遍啊？那么讲回就是大概20年前的一些研究啦，现在可能有所不一样啊。每10000名的儿童入面就有90名的自闭症患者，而男女的比例就是4-5就比1的。香港方面，根据社会福利处同年的叫做若能儿童学前康复服务注册名单入面，每1000名年龄介乎2-5岁的儿童入面就会有2.3人是有机会患有这个症状的。好啦，咁我哋可以点样帮助一啲自闭症嘅儿童呢？现时医学界仲未有一个好确实嘅根治方法，亦都咧就系未有一个叫做所谓最佳治疗同埋训练方法达成共识噶。目前帮助自闭症嘅患者主要方向咧都系及早识别同埋咧就评估、教育加埋咧就系训练再做一啲社会嘅调节，最紧要嘅就系有家长同埋身边嘅朋友咧。好好地陪伴住佢哋，呢个已经系暂时我哋知道最好嘅治疗方法。 Now and then think of you and me,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will be. 友情咧都系相当之紧要嘅，无论开心、烦恼、苦恼，都系有分享嘅对象。 怕雨天总挂念从前。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见，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挣扎不到决再次相见，随年华与新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竟是纯真。 相见，谁言我越深深碎扑雪，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这首歌曲来自古巨基《有共情》，出面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时候还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在东汉末年的时间，大家记不记得呢，在三国的时期，关羽记得了。关羽呢就很厉害，除了自己打仗之外，他还懂得利用大自然，他呢就开垦水道，引啲水呢去浸曹操的部将曹仁。当时曹仁呢就守住这个范城。好啦，当洪水进入咗范城之后，曹仁呢就处境非常之危急。曹操嘅派佢嘅其中一名大将徐晃，姓徐啊，唔系厨房。咁徐晃呢就去到救援啦。咁当其时徐晃率领住一队嘅军队啦，大概呢系3000人。咁佢就一直冲到呢就去呢个关羽嘅阵营入面，更加就将曹仁呢就系救咗出嚟添。同一时间更加大败关羽。曹操啊，梗系开心啦，系咪？曹操慰劳徐晃嘅时间咧，就赞佢啦。哇，用兵30多年，哇，你用几千人啊，骁勇善战，我从来冇见过一个人咧，系可以好似你咁长驱直入敌人嘅阵营入边啦，去到咧就系、拯救人，仲可以将人打低添。佢仲长驱直入咧，去到赞赏徐晃。长驱是长距离咁样奔驰呢一个嘅马啦，直入就系不停顿咁样向前冲。啊，军队以不可阻挡嘅威势快速进军啦，形容咧就系行军迅速、干净利落。今日咧，我哋当然唔系话要面对话又打仗又胜啦，但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好多嘅工作或者学业、学习上，你又会唔会用长驱直入去到俾自己一路咧就鞭策住自己，好好地做好目前嘅工作呢？我哋而家咧最想做嘅，可能未必咧就系净系单纯系学习啊，可能想去一去旅行放松一下，松一松啲筋骨。长驱直入嘅可能系进入一个旅行嘅梦想世界。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想是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需继续想，想快乐。Yeah. 是释放，一切也都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回忆太多只等某地方，没有终结的错漏，飘向最初的角落，离开也许只因旅途快乐，乘着客机归家之际，提示自己必须继续上。 同卓立一首嘅歌曲《我们都想旅行》，而家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莲塘乡原围口岸今日开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率领特区政府官员前往深圳出席莲塘口岸乡原围边境管制站开通仪式。莲塘口岸乡原围边境管制站下午四点开始先开放货检设施，俾跨境货车使用。现阶段不提供私家车、跨境巴士、跨境出租汽车同旅客通关服务。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伟表示，跨境货车可以使用新口岸东进东出，前往惠州的惠阳、惠东和汕头等。由于口岸接驳高速公路，司机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说，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战等的因素影响，货运量大减，估计未必出现挤塞问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竞选拍档何锦丽会在竞选期间定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拜登发言人在声明中形容，新型肺炎疫情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但是总统特朗普的应对手法是灾难性。拜登和何锦丽今次决定是显示两人决心为国家揭开新一页的最新行动。报道话，77岁的拜登、55岁的何锦丽以及同两人接触的主要工作人员，都会根据医学建议定期接受病毒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小儿麻痹病毒已经绝迹非洲。世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各国政府、各个社区、捐赠者和前线卫生人员的努力之下，已经有达180万名儿童从这种可导致残废或者终身瘫痪的疾病中获救。根据本港卫生防护中心网页，小儿麻痹症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致。在三种脊髓灰质炎野猪病毒中，即是第一至三型，最后一宗第二型野猪病毒个案在1999年出现，而自2012年11月利日尼亚报告最后一宗个案以来，再没有发现第三型野猪病毒的个案。至于第一型野猪病毒个案，目前仍然在少数的国家出现。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落实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表现感到满意，又指美中双方较早前举行的例行评估会议进行得相当顺利。牵头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昨天早上应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努钦通话，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首阶段贸易协议落实等的问题进行具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创造条件和气氛，继续推动首阶段协议落实。报道指出，首阶段协议生效初期，中方按协议承诺进行的采购进程一度缓慢，导致远远落后于最初设定的目标。但是近期中方已经加大了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力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风，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早晨，各位听众，回到朝早6:36的时间，继续都是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在节目前面，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在这里，就是陪着你们一起就起身。在星期三的早上，2020年8月26号农历7月初八的早上，继续一起努力加油，各位听众。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哎，赶住出嚟喎，只哥。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今日咧喺晨光 Coffee Time 入边啊，见到呢一个咧，其实系一啲啊，系好需要有爱先至做得到嘅事情嚟噶。点解咁讲咧？好啦，揭嘅时间啊，九月开学啦，咁啊，全港嘅中小学咧，继续都系网上教学噶。亦都有大學咧，就話會實施咧，就暫時咧都係繼續保持住呢一個咧，就係網上教學添啊。不過港大一項嘅研究發現啦，學校電子學習統籌組組成多元化啦，管理層嘅概念廣泛參與，對於電子教學嘅成效咧，原來係有正面嘅影響嘅。我哋成日都睇好多咧，就話到哎呀，而家咧即係啲電子教學令到啲同學們咧吸收方面咧就係咪吸收到咧又成疑啦。管理方面又好似咧，到始终都系新啊嘛，我哋全部转晒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咁啊都几辛苦嘅。我哋自己无论系教学嘅团体定还是学习嘅人咧，都要咧不断适应啊吓。学校电子教学发展初期啊，注重咧就系加入中英数科目嘅主科啦。其后发现咧啊，原来咧就系连即叫做啊连资比较上深嘅教师啦，对于掌握资讯科技嘅能力咧可能会较难噶，反而啊加入一啲具有热诚以及有能力嘅年轻教师咧啊喺呢一方面叫做网上教学咧，佢哋咧嘅成效又几显著，唔错噃。港大有一个计划叫做数码360计划啦，咁喺6月至到7月复课期间啦，访问咗53间嘅中小学，超过咧就1300位管理层以及教师，仲有1300名嘅家长同埋6000名嘅学生，调查学校啊电子学习嘅准备啊，如何影响学生学习嘅成效等等噶。电子学习统筹组负责学校网上学习的整体规划啦，咁教师教学支援以及咧就电子设备的操作以及管理。受访嘅49间嘅学校中入边啊，有19间嘅学校咧就系统筹组有9至到12人，占比例咧都几多噶，占咗38.7%。的而且确而家咧好多学校都将佢哋嘅资源拨咗上去咧，就系呢一个叫做网上教学方面啦，因为 啲學校都翻唔到學啦，唔係啲學生都翻唔到學啦，係咪？咁所以就將啲資源咧就撥咗上去網上邊，咁希望咧可以更加多人咧就可以自己嘅學生咧網上邊咧透過 internet 去到好好學習噶。资深教育工作者就认为有学校就会安排副校长啦、领导团队的，认为安排调配资源加强电子教学方面要做得好，学生才会就是叫做相得益彰，学习上面可以得到更加多的好处的。而且确学校发展电子教学初期可能初头主导就会是中英数啦。试下发现咧，原来有好多唔同新嘅方法。而家去到咧就好多嘅学校，我知道咧都已经咧就衍生出啊，有佢哋自己本身学校风格嘅一套嘅学习嘅叫做软件，又或者系学习嘅模式嘅。希望咧各位嘅教育工作者继续咧就努力噶，大家抗疫期间嘅时候咧都系会辛苦啲嘅，咁啊但系仍然透过咧就系可行嘅渠道，包括咧就网上教学，将呢啲嘅叫做知识嘅宝库咧就教授俾我哋嘅下一代。咁学生咧都要努力，咁老师咁俾心机咧准备咗咁多嘢俾你哋嘅话咧，就唔好开住个平板或者开住个电脑挂住咧就睇其他嘢，咁都要咧努力学习啊，多啲参与咧一啲学习嘅活动咧，咁你哋自己先至会多啲进步噶。所以话咧，教学真系好需要有爱喺入边，先至能够咧就系付出好多。学生感觉得到你嘅爱，佢哋自然会俾心机去到学习啦。全入爱，黎明。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任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愿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是不必战斗，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终于我亦亦是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再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什么 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走足够。 全入爱，佢系黎明。今日朝头早即场 QL 嘅朋友，亦都会教下我哋咧，即系点样可以化妆化得靓啲。今日讲啲乜嘢咧？啊，讲同发型有关嘅嘢嘅。 晨光第一线，即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即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又嚟到星期三啊，一齐去到职场变靓啲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 讲过咧就系男士嘅发型点样可以变靓啲啦， 系啊， 咁啊男女平等嘅，讲咗一集啊，男仔梗系讲埋女仔啦， 冇错， 系啦，女仔嘅发型咧都有。有长啦，有短啦，有中发型啦，系咪有唔同嘅技术咧？去到处理同男仔处理头发方法又同唔同嘅咧？ 有少少分别，因为女仔啲头发咧冇男系啦，有啲冇男仔咁硬身啦，或者粗啲咁样啦。咁咧，所以咧有阵时应该前排有好多女仔都会剪咗前面嗰啲刘海啊。 哦，韩剧。 嗯， 系咪啊？ 嗯， 韩剧嗰啲头 太中意韩剧啦，咁咧都忍唔住会剪下啲刘海。咁有阵时你会望到咧，佢哋即系可能剪咗一排刘海都觉得闷噶嘛，系咪先？咁咧又想留翻啲音，又要长翻，但系其实呢一个情况咧。就会觉得最尴尬噶啦，点解咧？因为又唔长又唔短，啲、头发咧又喺度笃住只眼睛，但系咧 整佢整唔到， 整又整唔到，咁点搞咧？咁啊教大家一啲方法， 即系刘海留到半桶水咁样， 系啦，因为佢要留翻个音啦嘛，留翻个音，但系又唔够嘅，即系够你去两边翘起， 唔够梳两边，咁一塌喺前边做个刘海咧，又好似。一個眼罩咁樣， 冇錯。如果真係你遇到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咧，咁你可以咧首先揾一個髮卷啦。咁嗰啲咧係魔術貼嘅髮卷，咁咧而家市面好多地方都有得賣噶啦。咁、你就將嗰啲留海啦擺翻， 好平，幾蚊一個咁樣， 幾蚊都有嘅。 哦， 係啊。咁佢多數一包可能十零蚊咁樣，有四個咁樣咯。咁、你就可以將佢其中一至兩個啦，擺翻喺前面啦，將啲留海 打橫前壓咁樣， 前壓咁樣打橫，然後就卷佢，咁、就可以咧將你嗰個留海咧縮翻短佢。咁呢個咧都係暫時一個好方法嚟嘅。 但係嗰啲卷咧，其實好快佢又會即係直翻嘅喎。系咪噶？你咁样卷个头， 系啊， 即卷到卷到有少少拱起咁，其实好地心吸力好强， 唔知 都会塌翻落嚟。 唔知你有冇咧？有阵时去旅行啊，或者咧，即系去。不过你去日本多啲啦，有冇见到啲日本多数都少啲、日本女仔前面咁样卷住个发卷出街， 好多年前就会有，特别咧系我印象记得啦，喺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咧，佢哋直头兴嗰啲发型咧，系前面系卷嘅。卷住，跟住吹到佢定咗，跟住就拎走个发卷，跟住咁出街咯。 系啦， 以前有啲咪日剧嗰啲，好多年前咪好兴呢啲发型咯。 系啊，我就系最近即系都唔系最近，十二月嗰阵时去过台湾嗰边啦。咁咧都见到咧啲韩国嘅女仔，咁咧佢哋咧落去楼下酒店嗰食早餐啦，佢就真系卷住个卷咁样落去，跟住最尾嗰刻先至掹翻个卷出嚟。咁、其实呢一个就系、其实如果。我哋多時間嘅話，梗係一早起身即刻卷住，或者你瞓覺嘅時候都卷住先咯。咁、你卷咗之後咧、 所以有陣時候，譬如 就避免咗你話會甩。 譬如睇劇咧，成日都見到嗰啲女仔咧卷到成個頭，都係跟住就去瞓覺。 係啦， 就係放第二朝頭早嘅。 放第二朝頭， 但好辛苦，卷住頭都瞓覺。 好犀利啊！佢哋已經頂得順呢樣嘢。係 啊， 我都唔得，揞住咗個頭。 係啊，揞住個頭。你一喐嘅時候，哎呀，哎呀，哎呀咁。 可以，呢啲就係要靚唔要命。係 啊，厲害。 同埋慳時 間。佩服。 冇錯，佩服佢哋。咁咧，呢個我就係講咗，如果你譬如我哋啲懶人包咧，就冇可能用咁多時間啦。咁可以首先卷咗嗰個髮卷先啦。卷完之後咧，攞翻個風筒喺個髮根嘅位置吹翻。咁啊，俾少少熱力佢，等佢定型。咁如果你想再定型多啲咧，真系離遠伸一隻手嘅距離噴個 spray， 即系個定型水啦，咁令到佢咧會更加冇咁容易塌翻落嚟咯。 系啦， 咁呢个就刘海嗰、那个， 刘海嗰、那个 留到唔知点咁样处理，长又唔长， 长又唔长，系啦。咁但系另外一个方法咧，譬如我唔用发卷嘅，我都想整翻阴嘅，咁你亦都可以用电发卷，咁系将咧我哋侧边嘅头发啦，咁将个电发卷打洞。跟住咧就好似个 S 咁样卷， 啊、哦，即系甩住个卷电发卷，然后就将自己的头发就不断打圈咁样翘住佢， 系啦，翘住佢，咁你一放手咧，咁你咧侧边嗰啲音咧就会缩翻上嚟、嗯，又会咧唔会成日督住自己一只眼睛啦、嗯，就避免咗嗰、那个刘海嘅尴尬情况，可以不断帮你增长啦，咁、 嗯、 样啦。 嗯，咁、其实卷得多啲头发都系咪会唔会生得快啲嘅？ 唔、会嘅， 唔会嘅， 唔会生得快啲。但系卷之前，如果你譬如啲头发本身系比较脆弱嘅话，我就建议你哋用翻一啲咧造型。嘅噴霧先打咗底，跟住先去卷頭髮，咁、你就冇咁容易咧，俾嗰啲熱髮卷咧整到你啲頭髮傷害咯。 嗯， 係啦。咁咧，另外再有一個簡單啲嘅方法咧，就係、其實而家即係真係韓劇影響啦，好多你見到啲明星都用啲髮夾嘅。 系 啲复古嗰啲发夹，好似一条、 就咁夹住个头发耳仔上边嗰度， 系啦系啦， 夹住佢， 系啦， 夹住就出街噶啦， 夹住就出街啦。咁、其实呢啲都系简单啲嘅方法，又可以望出嚟，即系觉得系贴合而家嘅潮流咯。 系 系啦， 其实嗰啲发夹系我细个嘅时候见我啲同学咧，小学同学就好似都有夹过呢啲咁样， 系啊， 即感觉上系，即系我嗱，纯粹咁讲啊，感觉上系有啲老土啊，又剩咁样嘅， 系复古啊， 复古啦， 系 系 复古， 复古定 以前而家咧兴嗰啲发夹，即系我谂近呢十年咧，嗰啲发夹都好似一条。一條扁嘅咁樣夾上去，咁佢而家興翻咧係真係好似你話齋，你小學嘅時候，嗰隻髮夾咧， 一個鐵餅咁樣嘅， 係啦，後面係一個勾咁樣勾住，咁嗰隻髮夾而家係出翻曬翻，咁、所以都多人。即系用发夹去改善咯。 以前细个直头睇好多嗰啲系卡通发夹添啊， 卡通发夹 系啊，卡通发夹都见好多啊。唔知而家又 hit 嗰啲卡通发夹咯。 我暂时睇就觉得多钻石同埋多珍珠。 哦， 嗯， 发簪咧，咁其实有女士用发簪又容唔容易衬到自己靓啊？ 发簪系 即系 扎髻嘅咯， 扎髻 系啊，你扎髻嘅时候将佢插翻喺后面。即係有啲好犀利噶，你扎個髻咧，用支筷子都可以插到個髻噶，係啊，就翹得實個髻。咁但係呢一樣嘢一定要髮量多先做到。 係， 如果你本身啲頭髮都係比較少嘅話咧，就去做 hold 唔實啊。 哦， 係啦 ，hold 唔實嗰個頭髮啦。即係如果你話嗰、那個发簪，咁另外我就想讲咧，话譬如头先就讲过，如果你尴尬嗰个问题就系刘海啦，咁、另外其实都有一个女士尴尬嘅问题就系唔得闲去染发，唔得闲染发会出现咗啲咩问题？ 咁白发出嚟啦， 系啦，又有白发啦， 啲头发颜色唔均匀啦， 系啊，上面就黑， 系啦， 下面就浅色， 系啦， 即系好似嗰个布丁狗嗰只公仔咁， 好鬼衰嘅你， 咁所以。所以咧，我哋避免有呢个尴尬情况咧，咁我哋可以其实喺我哋分界嘅时候咧，做翻一条二色界。咁我哋 二色界啊， 二色 哦， 系啦，二色界点做咧？好简单，你攞翻把梳啦，尖尾嘅梳，咁就喺翻你条界嗰度，左右左右咁样划。咁你就會見到上面有啲頭髮咧，可以分到條耳塞界，就分翻開佢。咁啊，感覺上就你嗰、那個即係我講緊染髮嗰一段黑同埋淺色嗰個顏色唔會咁明顯。 嗯，哦，咁樣噶， 係啊， 我又冇諗過要耳塞界， 係啊，可以分翻個耳塞界， 即閃電咁樣。 閃電係啦，閃電咁樣。 但係有冇辦法一梳就梳到個閃電界出嚟？定還是真係要我自己兩邊喺度呢度撥， 兩邊拎住個尖尖嗰、那個尖尾梳喺正個頭殼頂嗰條界度、左右左右，咁你一到梳嘅時候係向前向前咯、由你頭殼頂中間向前向前撥，咁你會見到突然之間頓時個頭殼頂咧亂曬㗎、，OK 嘅，咁就順住啲頭髮梳翻開佢，咁就會分咗條耳塞界。 我冇諗過耳塞界呢個 concept 喎、 啊。係啊，咁又可以咧望出嚟你個頭。我顶啲头发又松翻，咁亦都唔会咁觉嗰条，即系嗰啲颜色。 男仔都唔得噶呢个耳塞界， 都得噶， 都得噶， 都得噶。 即係總之你有呢個問題嘅話，都可以咁樣去做咯。係、 哦、 啊，咁另外就係咧，我哋可以咧，兩截頭髮嘅顏色啦，咁可以用一啲咧編織嘅方法啦。 嗯， 點樣編織咧？即係喺個頭殼頂嗰度，譬如我分咗一條側根界啦，將啲頭髮撥埋一邊先，好、簡單嘅啫。應該個個女仔都識噶啦，三手編，即係掹一條編出嚟。三手邊，咁、你就咧沿住你個頭，你個髮線嗰個位置啦，輕輕咁樣去掹翻個音出嚟。咁、你掹完之後咧，個視覺上咧都唔會覺得你又係兩隻色咁樣咯。 哦，哇，都好多方法令到呢、這個即係頭髮，如果突然間唔係好夠色嘅時候啦，或者啲色咧已經分曬界啦咁樣，就可以用呢啲方法咧填補翻一個顏色嘅缺口先。 係啦，暫時嘅方法，即係唔得閒去染髮嘅時候。 幾、好喎、啊！呢、這個男仔都用得啊， 男仔都用得。 等我下次都試下先。好，唔該曬 Queenie， 拜拜。 拜拜。 好多特別嘅髮型，例如頭先 Queenie 講嘅二 set 界，你有冇見過？定系会喺一啲特别嘅世界，例如《格林童话》嘅世界嗰啲书咧，见到好多唔同得意嘅发型，将佢现实化咧。 童话国家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常常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假童话出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由谁善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极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再分界像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如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相处但很刻苦。 一首歌曲来自李克勤的格林童话，外面是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9%。我哋听埋中文嗰个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啊，转头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分道广播，之后回流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就系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我哋新闻之后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孙晓妍个名好三宝下，咁以后记住 Candy 就系孙晓妍啦。 试问如是世代，谁不怕受伤爱？试问谁？谁都你可我归于谁？ 途发展 ，Candy 形容呢段时间嘅自己咧，就好似一个既在休息，亦在搜杀嘅太空人。 争取过，坚守过，不怕碎跌倒。 将思绪投放喺不同嘅音乐可能性上面，其中包括佢呢一首首支个人派台作品，作曲填词都系 Candy 自己，编曲有 Candy、Soho， 监制有 Candy 加上 Tommy Ho。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孙晓妍《Candy 孙如诗》，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嘉禾认为对酒楼同婚宴场所等影响较大，但系对于小食肆嚟讲，即使晚市每台限两人同食，仍然有唔少生意。他呼吁放宽晚间堂食之后，市民同食肆遵守政府的防疫规例。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同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上午五时，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市西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喂，周末有情人嘅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好重要噶。咁就算子女喺屋企学习啊，都唔怕变得懒散啦。同时亦都要早睡早起，如果唔系啊，好难适应翻学习嘅节奏噶。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嘛，绝对系个良好习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的呼吁。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ay nagsaibatas ng pagsuot ng face mask. Ayon sa regulasyon, ikaw ay dapat nakasuot ng face mask sa lahat ng panloob at panlabas na pampublikong lugar. Ang taong nakasuot ng face mask ay nakatakip ang ilong at bibig, sakop ang kanyang ilong, baba at pisngi. Kung mahuhuling hindi sumusunod sa batas, maaari kang pagmultahin ng 2,000 dolyar bilang parusa.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晨光第一线。 好陌生。 点解啊？ 有一种陌生嘅感觉啊！哇！我都好耐，好似冇翻过嚟直播室咁样啊！ 坐喺支麦前边、 啊，系啊！依家咧，彭仔咧就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当中。 系啊，你入咗入嚟啦！ 系啊，因为实在做咗好长时间嘅封烟主持啊，咁变咗咧就今天咧先至，真真正正咧翻埋个麦前边咧，就个感觉好奇怪， 解封咁样啊，好似。 咁要习惯下自己都要吓。喂，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小白啊， 早晨啊，彭爷， 系啦，咁七点过后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今天咧嚟到就寻日就话七夕啊，今日咧就七月初八啦，农历方面吓，今日咧通胜都话适宜咧，有啲咩咧就去捕捉啦， 捕捉 系捕捉， 捕捉咩咧？机会 咧可能唔知关唔关事啦。亦都今日咧系宜结网啊。可能捕鱼嗰啲啊，破土啊，安葬咁话，咁忌咩咧？今日忌嫁娶同埋忌入宅，咁大家可以参考下啦，呢啲传统嘅智慧吓。咁至于今日咧喺呢一个嘅星期三嚟讲咧，咁我哋有一啲常设嘅节目内容咧，都会继续喺稍后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咧见面嘅。咁当然啦，我都好耐冇同咧交通组嘅同事通过电话啦，所以咧嗱嗱声快啲同我带佢出嚟先， 即刻打电话俾佢。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是哪位？ 早晨啊，彭仔小白。 Oh, 早晨啊， 弟弟。点啊？你系咪风采依然啊？ 我当然啦、 啊。啊，艳光四射啊，仲系 啦。 当然啦、啊，有翻工喎， 真系好啊！喂，我哋真系唔单止话喺节目嗰度咧，碰唔到面啊。其实咧，虽然系大家嗱，你又有翻工，我又有翻工，都系嗰座大厦咧，我哋真系甚少有机会撞到。 系喎， 系咪啊？ 讲下真系呢个几月都好少撞到你。 喺今朝，有啲机会可以喺空气中同你打一个照面啦。 系啊，稍后直播室都可以见到你啦。 啊，咁啊，出边嘅交通状况系点啊，弟弟？ 好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啊，同埋路面咧，真系非常之好嘅，都系好正常啦。但系咧，提大家个道路工程啦，喺石硖尾嘅窝仔街噶，咁所有长度超过九米嘅车咧，就不能够由窝仔街去白田街方向咧左转入去南昌街，去翻通州街方向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我再讲多次啊，就系石硖尾嘅窝仔街有渠务工程啦，咁影响到咧长度超过九米嘅车嘅啫，就不能够由窝仔街去翻白田街方向啦，左转入去南昌街去通州街方向嘅。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嘅。 呢条街我成日听到我都觉得好肉赤噶，窝仔，好似打仔咁样， 坏过嚟嘅啫。 唔会啦，而家唔会啦，好多父母都 锡住， 当啲仔啊，系啊，如珠如宝啊。 应该嘅，咁啊，即系其实交通咧都系依家七点零钟都系好畅顺嘅， 系因为学校放假嘛，仲系 啦。咁啊，嚟紧虽然话下个礼拜咧都已经系九月头啦，正常就开学噶嘛，系开学。不过咧，今年个新学年咧就会比较不一样啦吓，即系 开学 系可以唔使翻去学校开学噶， 系啊， 一样系可以开学噶。咁我相信就啲同学啦，同啲家长咧，关唔关你事啊？唔关你事咯，嗬，阿 Didi 系嘛？ 我仔咁大。大个 仔 都系喺网上做学啦。 佢都系啊， 上网翻学。 系啦喺网上翻学系啊。 咁大家都要继续好认真咁对待自己嘅学业先得。唔好谂住 online 咧就求求其其咁样啊！ 系啊，我而家都好努力教自己个仔仔咧，点样可以用个平板上网学习，而唔系净系用嚟玩咯。 佢应该好快学晓噶咯， 应该好快学，但系我就系惊佢快得滞，佢净系攞住嗰嚿嘢去玩啊！ 哇，咁我唔知道系咪要装啲咩软件去限制 我 delete 晒可以玩嘅 app 咯，唯有 哦 绝招， 啲家长嘅秘技啊我就唔需要学啦吓，咁你哋自己去研究啦。咁啊，唔该晒 Didi 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有阿 O 喺外出咧，睇下个天气状况嘅。阿 O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小华，早晨彭爷，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热唔热咧？出边热唔热咧？ 热啊，好热啊，阳光普照啊，哇，晒正个头壳顶啊，已经系啊， 系啊， 系啊， 咁啊，除咗话系即系而家都仲有朋友系需要翻工噶嘛，系嘛，咁啊外出应该都唔会话太繁忙啊，可就算有人翻工都可。 哦，繁忙咗好多啦，因为小弟今日咧系搭的士翻工嘅，咁啊，好少同啲的士司机倾偈啦，咁啊都同佢哋叫做总结下上半年啦个生意额啦。 咁严重， 搭一程的士同人总结上半年， 我都想知道噶嘛，上月度咧经济嘅前瞻咧就系由最前线，譬如的士司机就会知道。 咁你探唔探到啲乜嘢嘅热度啊？ 探到啊！佢哋话呢个礼拜开始好翻少少，不过对于佢哋嚟讲，最大打击就真系冇得入机场咯，因为机场根本系冇生意嘅。咁旧时都有好多唔同嘅关闸，譬如咩港珠澳大桥嗰啲位都有啲的士可以排下长龙， 因为嗰啲够晒长途啊嘛，嗰啲嗬。 系啊，佢话其实旧时咧，即系难听啲讲啊，佢都系咁样原文直述，难听啲讲，靠嗰啲都够食啦。依家喺条弥敦道嗰度啊，你再左右来回几多次，旺角到尖沙咀都冇客嘅，咁啊比较麻烦啲啦。不过啊，今个礼拜好翻啲噶啦，咁啊希望继续 keep 住好咯。 好，咁啊大家啲搵食车嘅司机朋友咧，就话希望个生意咧，同埋你嗰个荷包咧，都可以咧就个疫情咧就转淡。 系。 甚至乎要停的时候，你哋就越嚟越多钱揾啦。 系啦，要啊。 嗯，咁阿欧啊，你觉唔觉咧？同阿小白，你觉唔觉咧？依家已经系立咗秋咧。 系啊。 真系开始觉得咧，有啲少少秋意，尤其是系 我谂朝头早会明显啲啦。 嗱，你朝头早嘅时间咧，应该就会觉得个天未有咁早光啦。 系啦。即系我而家驾驶翻嚟嘅时候咧，仲系天黑嘅，准备光嘅时候啦。 系咁啊！我咧就发现咧，就夜晚咧系早咗天黑嘅，即系六点零钟咧已经开始天黑啦。 嗯， 天暗天黑咁样，但系之前早一个零两个礼拜到咧，即系你七点咧都仲未天黑嘅。 嗯，都仲系好光猛啊！ 秋天真系嚟到啦， 系啊，不过都仲系好热啊。 咁系 咩秋老虎啊，特别热啊。 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会系点样啊？今日 系啊，睇下今日有冇秋老虎先啊。 唔该晒， 唔该晒。咁啊，秋老虎啊，斜住我哋啦，仲喺度天气炎热啊，你睇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骤雨。逐漸係增多，以及咧有幾陣嘅狂風雷。 你係老花定 唔係老花？佢啲字突然間排得好密啊！係啦，最高嘅氣温大概32度，吹和緩嘅西南風。咁啊，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噶。啊，展望啊，明日初時有大驟雨，同埋有幾陣狂風雷暴。 嗯， 因為好曬，因為好大雨啊。日間驟雨會減少嘅。咁啊，隨後幾日部分時間咧都係陽光同埋酷熱咧，會籠罩住我哋。不過耐唔耐又有一兩陣嘅驟雨咯。而家29度，相對濕度87%啊， 好，希望唔好热亲你啊。 系，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啊，唔知道有冇讲呢啲中医师咧，讲下啲散热啊嘅有关咧。 要问下先， 问下先，问下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今朝早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啲养生保健嘅话题啦。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主持人早晨。 Victor， 我知道咧，自从疫情以嚟咧，大家咧对于保健啊同埋养生咧方面嘅意识都提高咗啦。咁啊，近来咧成日听人哋讲话咧，要提升个免疫力同埋抵抗力咧，先至可以打赢啲病毒嘅。咁啊，中医方面其实点样睇咧？ 咁其實係啊，因為咧以前咧可能大家就冇咁關注自己嘅健康啦，即係但係而家咧開始咧大家又戴口罩啊，又開始又驚啊，咁就開始會驚自己有機會感染呢個疫情啦，咁啊對自己免疫系統嗰啲關注嘅程度啊高咗啦。 嗯， 咁我哋中醫嚟講咧，即係當然我哋都話有啲規律嘅作息啦，均勻嘅飲食啦，同埋呢個充足嘅睡眠都好重要嘅。咁當然啦，都少不了呢個運動啦。咁其實有啲中藥咧係有啲幫助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咧個免疫力咧，如果喺現代醫學嚟講咧，就係話係一種保護我哋免受呢個微生菌去感染嘅一個屏障啦。咁佢一般嚟講咧，我哋就分為呢個黏膜啦，即係譬如皮膚啊、口腔啊、眼睛啊，或者啲鼻黏膜啦。咁呢啲咧就 我哋会开始隔开呢啲所谓嘅病毒啊，或者啲细菌先嘅。咁如果呢啲隔唔开咧，挡唔住咧，就会开始入到去身体里边咯。咁入到去身体之后咧，我哋身体就会开始即系有啲淋巴啊，有啲扁桃腺啊，咁同埋我哋有啲细胞，即系譬如B 细胞啊、T 细胞啊，呢啲都系我哋身体啊里边有啲免疫力嘅啲细胞咧，会抵抗呢啲入侵嘅病毒同埋细菌啦。咁我哋中医嚟讲咧，就我哋一般嚟讲咧，我哋就分为呢个胃气啦、正气同埋邪气嘅。咁咧。中医我哋有一句说话就叫正气存来，邪不可干。即系正气咧，其实就系、是我哋觉得咧人嘅呢个脏腑经络咧，如果正常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咧会有一道气嚟防护。即系简单啲就系而家西医嘅所谓嘅抵抗力啦。咁呢个气咧，其实就包括呢个胃气嘅，胃咧就保胃嘅胃。咁即系咧，就 系 保胃或者调节我哋嗰个毛孔啊，出汗啊。呢啲情況，有啲人好似比較毛孔比較開嘅，好容易出汗嘅，咁佢都可以攝親噶嘛。咁我哋中醫就話呢啲毛孔嘅開合咧，同呢個胃氣嘅功能係有啲關係嘅。咁咧就呢有正氣啦，咁我哋都有邪氣嘅。咁邪氣即係講所謂嘅呢啲病菌啊，呢啲病毒啊。咁有啲甚至乎有啲可能天氣啊，即係本身應該凍唔凍，應該熱唔熱呢啲天氣咧，都係會形成一個邪氣嘅。即系我哋西医角度嚟讲，有啲即系譬如话维生素啊，即系啲维他命啊，系蛋白质咧系可以增强呢、這个免疫力嘅。咁我哋中医咧就好重视呢个内脏嘅，就五脏六腑。我哋觉得咧呢个内脏咧就系、是、会即系帮助，所以头先嗰啲胃气啊、正气其实咧同呢个脏腑嘅功能咧正常嘅情况之下咧系有好大嘅关系嘅。即系如果你嘅呢个内脏啊呢啲功能失调。咁你呢啲正气呢啲胃气咧就会差啦，咁呢个正气唔够嘅时候咧，啲邪气就好容易入侵咯。咁我哋一般嚟讲咧，同免疫力比较有关系嘅内脏咧，就有呢、這个即系譬如话肺啊、脾啦、啊，同埋肾。咁咧肺嘅话，其实就系我哋所谓嘅呼吸系统啦，包括呢个鼻啊、喉咙啊、肺啊，同埋呢个皮肤。咁所以我哋话，如果有啲人咧，即系肺气比较差嘅人咧，例如有啲鼻敏感啊，同埋长期咳噶，成日感冒嘅人咧，咁佢嗰个肺气就会虚啲，就呢啲情况咧，抵抗力就会差啲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脾胃，咁脾胃嚟讲就系所谓嘅消化系统啦。咁包括呢个胃啊、肠啊，同埋大肠啦。咁我哋中医就话系属于呢个后天之本，因为其实我哋所谓嘅消化呢啲营养都系吸收。我哋消化之后吸收到营养之后，先会有呢个能量同埋呢个维他命噶嘛。咁所以咧，如果肠胃消化唔好咧，都会影响到呢个抵抗力差嘅。咁咧，而家嘅西医都觉得有啲即系譬如话啲肠胃嘅啲菌啊，呢啲失调咧，都会令到呢个抵抗力差噶嘛。其实系同我哋中医嘅呢个脾胃同抵抗力系有一定嘅相关嘅。咁最尾就 系 呢个肾啊。咁我哋中医就好重视肾嘅。因为肾系呢个先天之本，系啦，所谓嘅肾咧就佢系一个推动人体嘅生长发育同埋呢个防御呢个外邪入侵嘅呢个作用，系啦。咁如果你肺气肾气比较差嘅话咧，就可能易出现呢个头晕啊、腰膝呢个比较酸软啊，同埋耳鸣啊等等嘅症状啦。 头先听阿 Victor 咁讲啦，其实三个部位咧都有唔同嘅功效啦，对于我哋人体嘅循环啊，或者成个系统嚟讲，咁系咪即系话咧，其实只要咧用唔同嘅药物咧去补翻呢几个位置咧就 OK 咧？ 系噶，咁我哋一般嚟讲，当然我哋都要睇翻个身体体质系点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譬如简单啲嚟讲咧，如果你本身系属于呢个肺气虚嘅，咁我哋有啲药材。咁都可以適當嘅服用，咁都係有幫助嘅。例如即係譬如話，如果肺氣虛嘅話，就好似百合啊、北芪啊、玉竹啊、太子參呢啲就補肺氣嘅。咁脾胃虛嘅話，唔知芭比你知唔知有咩藥材係對應呢個補脾胃嘅咧？ 係咪嗰啲咩蓮子、百合黨參嗰啲啊？ 係啦，咁百合咧就偏呢個肺氣嘅。咁咧就党参啊、莲子呢啲就补脾胃个气都几好嘅。咁同埋呢个白术啦，即系平时即系煲汤都好中意落嘅啲好 common 嘅。咁肾气虚可能芭比就唔系好了解啦。 唔知啊呢、這个 係啦，因為脾胃虛呢啲藥材都好常見嘅。咁腎氣虛就譬如話我哋有啲啲菟絲子啊、巴戟啊、杜仲啊、肉松蓉咧，呢啲就補腎氣嘅。 咁我哋會唔會都有一啲咧相關係用呢啲藥材嘅食療啊，或者係中藥咧，可以推介俾今朝早聽住晨光第一線嘅聽眾啊？ 咁我哋都有嘅。咁今次咧就準備咗兩道茶俾大家嘅，係啦。咁咧第一道茶咧就呢個玉屏風茶。咁咧，玉屏風茶嘅成分咧就有呢個北芪嘅四錢，防風嘅兩錢，白術嘅四錢，隻金草一錢，同埋木蝴蝶一錢。咁咧，北芪咧就係、是、呢個補氣噶啦。咁防風咧，佢有少少散啲邪氣嘅功效嘅。咁白術咧就補呢個脾胃氣嘅，金草都係補呢個脾胃同埋呢個肺氣啦。木蝴蝶咧，佢本身就嚟煙嘅，佢唔係真係蝴蝶啊，佢係一個植物嚟嘅，不過好輕，好似蝴蝶嘅好輕好薄咁嘅一個植物，咁咧就一錢就夠啦。咁咧，我哋呢個玉屏風散咧，其實係我哋中醫過去咧攞嚟醫呢、這個即係有啲人即係容易感冒啊、表虛啲嘅人、肺氣虛啲嘅人嘅一個茶飲嚟嘅，咁有時我哋中醫咧都會攞嚟開俾病人嚟食嘅，因為佢都係一個藥食兩用嘅一個茶嚟嘅，係啦。咁咧就Barbie 你都知啦，即係北芪應該係屬於温啲噶嘛，係咪？係啦。咁如果有啲人即係譬如話好似 Barbie 比較熱氣啲嘅，即係我哋可能就唔係咁適合呢道茶啦。 如果话热气啲唔适合，系咪即系话啲寒凉底子嗰啲适合啊？ 系啦，即系偏寒啲嘅寒底嘅人咧，就可以用呢个玉屏风茶啦。 系， 系啦。咁如果咧有啲朋友比较即系身体比较热嘅热底嘅人咧，咁我哋可以试下另外一道为大家准备嘅茶啦。 嗯， 就系呢个鱼腥草茶。咁其实我哋广东呢度咧都好中意攞鱼腥草嚟煲汤嘅，所以咧有啲人可能都会听过鱼腥草呢样嘢，都比较普遍啲嘅。系啦，咁咧鱼腥草嚟讲咧，佢就有啲清热嘅，咁咧同埋佢有啲利水嘅，咁咧就可以清热得你有啲去湿嘅效果啦。咁咧而家嘅研究发现咧，佢有啲鱼腥草素咧有呢个抑菌啊，同埋呢个抗发炎嘅效果，可以讲系我哋中药嘅抗生素。咁咧就我哋材料咧就有呢个鱼腥草嘅15g 啦，同埋呢个红茶嘅一包啦。咁就適當嘅水，大概500至600cc 嘅水咧，就滾一滾佢，之後焗一焗就攞嚟飲啦。咁魚腥草頭先講咗啦，佢有一個抑菌同埋抗發炎嘅效果嘅，咁咧同埋佢都有啲少少去濕嘅效果，但係佢偏涼嘅。咁咧可能咧我哋就有啲朋友驚太涼啊，咁我哋就可以加少少紅茶。咁紅茶咧佢本身咧就偏温少少嘅，咁佢真係唔會令到呢個魚腥草咁熱啦。咁同埋咧，佢呢個茶咧都本身對呢個大抗力都有啲幫助嘅，係啦，咁就可以適合啲比較熱底嘅人啊嚟飲啦，啲人比較捱夜多嘅人飲啦。 即係其實我諗都比較適合大部分人喎，即係可能多數啲 office 寫字樓工啊，成日唔係好喐動啊，可能又要多應酬夜瞓嘅人喎。 係啦，冇錯啦，因為啲夜瞓咧，我哋話啲人咧就容易即係熱氣少少啦，咁就可以試下呢個魚腥草茶啦。咁當然啦，如果你飲到唔係咁舒服啊，或者咩，或者你好似唔係咁肯定，咁可能揾你嘅註冊中醫師去睇一睇啊，飲咁啊最好啦。 係啦，今朝早咧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咁啊教咗我哋兩個茶飲，聽落咧都唔算好複雜嘅，咁啊喺屋企嘅晨光聽眾咧都可以試一試啊，唔該曬 Victor。 好，唔使客氣。 晨光大學。 跌出因，种出果，直线加速变蔓延漩涡，分再相交，再相分，再温和，如点洗刷蔓延枷锁。 绝世冰封店难眠如画，手再相分，再握紧，再独行，梦想抛弃万年恻隐。你与我永世苦恋亦好，享受司空见惯的安稳。 好多嘅山草药又好，凉茶都好啦。要饮嘅时候咧，都系问一问啊啲医师啊，攞下啲意见啊。你知啦，几千种、几万种噶嘛，系咪？一首系歌曲李正钧嘅《一千零一夜》啊，我哋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莲塘香园围口岸今日开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率领特区政府官员前往深圳出席莲塘口岸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开通仪式。莲塘口岸香园围边境管制站下午四点开始先开放货检设施给跨境货车使用，现阶段不提供私家车、跨境巴士、跨境出租汽车和旅客通关服务。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伟表示，跨境货车可以使用新口岸东进东出，前往惠州的惠阳、惠东和汕头等。由于口岸接驳高速公路，司机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说，受疫情和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影响，货运量大减，估计未必会出现挤塞问题。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落实首阶段贸易协议的表现感到满意，又说美中双方较早前举行的例行评估会议进行得相当顺利。牵头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中方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昨日早上应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努钦通电话，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首阶段贸易协议落实等的问题进行具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创造条件和气氛，继续推动首阶段的协议落实。报道指出，首阶段协议生效初期，中方按协议承诺进行的采购进程一度缓慢，导致远远落后于最初设定的目标，但近期中方已经加大了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力度。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在确定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是否真正安全和有效之前就急不及待推出使用，将会影响疫苗研发进度。福奇形容，一种疫苗显示出具功效的信号之前，当局就批出紧急使用授权，不会是大家愿意见到的事。他解释，疫苗未成熟之前就推出使用，其中一个潜在危险是令其他处于研发阶段有望成功的疫苗找不到志愿人士参与测试。又说，对他来说，确认一种疫苗安全有效是绝对至关重要的事。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和竞选拍档何锦丽会在竞选期间定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拜登发言人在声明中形容，新型肺炎疫情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但总统特朗普的应对手法是灾难性。拜登和何锦丽今次决定是显示两人决心为国家揭开新一页的最新行动。报道说，77岁的拜登和55岁的何锦丽和同两人接触的主要工作人员都会根据医学建议定期接受病毒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架坏车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但系唔系好挤塞嘅啫，咁经过小心啲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但系咧就未造成挤塞，经过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喺大家同心抗疫嘅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嘅付出。想借刘德华嘅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哋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學界超聲道主持 陳明慧、 鍾傑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半音階口琴手梁智晶，大家可以叫我 Steffi， 亦都是力奇口琴隊的成員之一，獲得過12項國際獎項和超過20項本地獎項和獎學金，包括入圍2018年 SCMP Student of the Year 的 Performing Artist， 亦都是香港電台樂壇新秀2019之一。 逢星期六晚上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學界超聲道。 豪仔啊，开会有咩指示啊？ 老细好肚饿啊，佢嗌咧要食横雪条啊。 横雪条啊，豪，即系将支柱连接埋一齐嘅横扣件。 但佢仲嗌要食薄餐，仲话要好干嗰啲。 嗰啲叫斜餐干，用嚟咧连接呢个横雪条同埋支柱嘅倾斜扣件嚟噶。 即系老细唔系嗌开饭啊？ 哎呀，嗌开工啊，唔开工冇饭食啊。 咁我哋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设计施工要认真，临时支架实稳阵。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7:38嘅时间，各位听众早晨啊！今朝 spot 到你啊，咁啊电话入边有阿 O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喂，今日咧先嚟讲一个好人好事先咯，好嘛？ 咩事？咩事？咩事？ 喂，嗱，关于咧曼联嘅其中一位球星啊，咁啊好人好事，咁啊曼联嘅中坚啊吓，咁啊连迪路夫，咁啊最近咧啊要入警察馆嗰度，咁点解咧？ 系咯。 原来呢佢今次呢真係啊有一个经典嘅好人好事啊，呢一位呢瑞典嘅国脚呢，咁啊勇擒咗一名呢抢阿婆手袋嘅劫匪啊。 瑞典嘅国脚勇擒咗一名 搶阿婆手袋的劫匪， 係啊嗱， 因為佢跑得夠快夠大隻。 嗱，先講曬成個故事，先睇下係咪真係好似小白咁樣，係咪夠快夠大隻就捉到賊咁樣啦？嗱、啊，呢、這個連迪魯夫咧，星期一啊喺自己嘅家鄉啦，即係瑞典嘅家鄉啊嚇，韋斯特羅斯咧就目擊咧。劫案嘅發生，咁啊一個咧超過90歲嘅婆婆咧，咁啊喺個條路嗰度行啦，跟住俾踩住單車嘅男人咧搶走咗手袋喎，咁樣，咁啊見義勇為嘅連迪魯夫咧即刻啊出手啦，追到個劫匪之後咧，仲成功將佢制服喎。 咪住咪住，你講到呢度有啲疑問， 係 個劫匪係踩單車， 係啊佢踩單車， 但係佢係跑步嘅。即系我指嗰、那个， 系 啊，系啦，个球员系跑步噶嘛，连迪鲁夫，佢、 啊、 跑步快过单车、啊， 呢啲就系曼联高质素嘅球员先可以做得到，仲要咧佢唔止跑得快过。架單車喎，仲要呢制服到佢喎，咁啊真係質素好好啊，呢一位曼聯嘅中堅啊果然夠堅啦、啊、咁樣，咁啊直等到呢警察哥哥嚟嘅時候呢，咁就一齊去警局嗰度落口供啦，咁樣咁啊瑞典嘅警方呢事後發聲明話呢，警方呢想借呢個機會呢多謝呢一位呢目擊證人嘅聰明判斷啊，同埋立即去協助啊警方去制服呢一位嘅歹徒咁樣啦，咁啊高度歌頌呢一位咧瑞典嘅國腳連迪魯夫啊，咁啊 好嘢啊， 係都算有一件好事啦，咁啊 肯定 係 啊， 你冇連迪魯夫咁大隻同埋跑得咁快咧，你都最好都係見到有劫案嘅時候影低佢或者記低佢，跟住即刻打電話去報警先啦，咁樣 係啊係啊，自己自身安全都緊要嘛， 係啦、啊、你估個個都跑得快過架單車嘅咩， 係咯， 如果跑係快過架單車，啲人就唔踩單車啦，咁啊，所以呢件事咧，希望大家都啊，可以喺朝頭早嘅時候都覺得啊，係啊，真係有啲好人好事會發生嘅咁樣，咁啊，小白依家同你喺電話嗰度通話啦，咁啊，日本方面嘅小白恩尼斯達咧有波踢喎，今日又嚇， 咁啊幾好啊， 啊連場比賽嚇、啊，今日咧由三點開波啦，開到六點半到啊，嗰啲時間咧都有咧。澳職聯嘅季後賽啦，差唔多去到四強啦，咁四強就係墨爾本城啦、西部聯啦、FC 悉尼啦，同埋咧帕斯光輝啊，咁今日都有波打啦。頭先講啊，恩尼斯達所屬嘅球會咧，神户勝利船咧就會喺六點鐘開波啦，對呢個川崎前鋒啦，咁JD 仲有其他賽事嘅 FC 東京對鹿島鹿角啦，咁仲有橫濱水手對呢個北海道札幌江薩多咁樣，咁日本方面個疫情又相對嚴重翻少少，之前咧。有開放啲球場咧，俾啲 JD 嘅球迷入去打氣啊，搖旗吶喊嘅。咁啊，依家最近有幾個地方疫情都開始嚴重，就禁止咗呢一件事發生啦。 係啊，咁啊冇得搖旗，即係啲球迷冇得搖旗啦。咁啊唔緊要，因為個球場入面咧有啲電動旗嘅。 係係係。 入波嘅時候咧，嗰啲電動旗咧都會喺個場邊嗰度咧舉高舉落舉高舉落咁樣嘅，都做到氣氛嘅。 係啊，做到氣氛啊，咁亦都有啲聲勢嘅，咁好似我哋做活動咁樣啦，會推啲 fanfare 出嚟啊，有啲聲音效果聲效咁樣推出嚟。不過咧又有個蝦碌嘢喎，上嗰一兩輪咧嘅日績咧，咁啊明明主隊當係橫濱水手啦，對川崎前鋒咁樣啦，咁、理論上橫濱水手進攻嘅時候咧就會有歡呼聲啦，咁啊川崎前鋒咧進攻嘅時候就會有噓聲咁先算啦。咁點解只推錯咗？ 哎呀 ，mix 錯咗啊！ 控制 panel 嗰個同事咧控制錯，主隊進攻嘅時候咧係噓聲，變咗咧客隊川崎前鋒咧進攻嘅時候咧啊竟然有歡呼聲喎！ 哎呀， 係啊，令到咧主場嘅球員啊非常不滿啊， 梗係不滿啦、 啊！中場嘅時候咧。闹呢、這个叫做球会或者球场方面嘅管理员啊，你系咪搞错咗啊？我哋系主场、啊，佢哋先系作客、啊，有乜理由我哋射波有靴声噶咁样？咁原来证明啲球员都仲系好被呢、這个外围嘅因素影响咯。咁你以为冇球迷或者小球迷就其实都冇乜所谓啦，认认真真 focus 喺个足球嗰度踢好波啦。咁点不知唔系噶？咁球员都会觉得啊，其实呢啲配套嘅嘢或者呢啲嘅声效。都有機會影響到他們作戰的心情，這樣、這個都挺有趣的。轉個角度 睇埋 NBA 方面啊，嗱 NBA 方面咧繼續啊打緊咧季後賽啦，咁啊琴日早兩日啦，以美國時間嚟，因為係8月24號就係琴日講過啦，就係呢個高比紀念日啦，咁啊因為高比就兩件波衫，8號、24號佢都好喜歡著嘅，咁樣亦都擁有個嘅一個球衣嘅號碼啦，咁啊所以湖人咧係啦，咁啊可能就俾啲心機打波啊大捷啦，咁啊晉級在望啦，依家總局數咧3-1咧領先緊拓荒者嘅，咁啊有兩隊有三隊球隊咧已經係4-0咧擊敗咗對手咧，順利進入下一 round 嘅比賽，包括咧馬密熱火啦，仲有咧波士頓塞爾特人啦，仲有咧多倫多速龍啊，都係咧4-0橫掃咧另一隊球隊咧直接啊晉身呢個季後賽總冠軍啊，咁啊即係有機會爭下咁樣啦，咁啊繼續密切留意住咧呢個 NBA 嘅情況啦。不過今次咧都冇主客制㗎啦，大家都係咧主題樂園啊嗰、那個 ESPN 嘅運動世界中心嗰度去舉行啦，咁啊七場四勝。制嘅比赛嘅制度啊，咁啊睇下边一个咧先可以攞到咧今届 NBA 嘅冠军指环啦。 系啊，喂，要留意嘅咧就系我哋香港咧都有少少叫做解封啦，系咪先？咁政府咧就将会重开嚟紧嘅时候部分嘅运动场所啊，包括咧就系譬如系运动场嘅跑道啊，即系可以去运动场嗰度跑步啦，系咪？啊，网球场同埋练习场啊，高尔夫球场啊，仲有一啲咧就系草地滚球场、射击场啊、啊单车公园啊之类咧都有望咧嗱嚟紧嘅时间咧就会放宽啦。啊，咁但系仲有啲規則，例如咧就係、社交距離嗰啲咧，大家都要嚴守嚇。咁另外星期五嘅時候，如果個疫情咧冇再突然之間咧就係、是、惡化嘅時候咧，咁市民喺呢個郊野公園嘅地方範圍之內咧，都不需要佩戴口罩，咁可以咧就真真正正呼吸一下咧新鮮嘅空氣啦嚇。咁、但係另外一位嘅球員咧，要呼吸呢個新鮮空氣咧。似乎真係要諗諗計啊！頭先聽新聞嘅時候咧，都有講到咧，就係巴塞嘅球星球王美斯啊，咁佢咧就已經咧就係正式咧就話到啦，係要離開巴塞嘅。 哎呀， 係啦，咁佢嘅合約咧喺2021年嘅時間咧就會完結啦。咁到底巴塞放唔放人啊？暫時嘅消息就話唔放人嘅，咁即係佢要局踢得一年。但系咧，出年嘅时候佢就自由身咁走，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巴塞罗那方面咧，都几多，唔系话净系讲紧球会啊。 系 巴塞罗那呢个 city 呢个城市咧，好多人咧就上街游行做乜嘢啊？ 系 就要求美斯留队、 啊。系啊，其实咧巴塞依家未换咗主帅嘅， 系啊， 嗰位荷兰嘅名宿啦， 一团糟啊，搞到 系啦。咁佢都热烈要求美斯留队噶，不过可能美斯咧都去意已决啦，以至即系颜面何存咧，8-2输俾拜仁慕尼黑。咁呢个可能对于一位著名嘅球星，以至咁显赫战绩嘅一位球员，佢未必落得到台啊！佢對佢可能有機會轉換球隊啦，或者轉換軌道啦，去比賽啦咁樣。 係啊，咁而家好多外國媒體咧就揣測啦，美斯咧就已經公開咗聲明啦，就話要求咧就係離隊嘅。咁而家大家就會喺度諗啦，美斯最光輝嘅時候跟住邊個啊？哥迪奥拿啦，咁哥迪奥拿又喺边度啊？曼城咯，曼城俾唔俾啲钱啊？ 俾得起， 又好似俾得起咁样。咁啊呢啲嘅， 踢英超都试下啦，佢都未试过踢英超。 系啊，咁 反而佢嘅死对头啦，或者佢嘅 斯朗 相敌啦，斯朗 竞争对手啦， 系啦，曼联又踢过啦，咁啊可能佢都想试下去英国搵下食。 系啊，其实斯朗呢方面嘅成就咧，即系喺唔同联赛发挥咧就好过美斯，因为美斯啊净系踢西甲啊嘛。 系 咁啊，斯朗而家踢紧意甲。之前踢西甲啦，當然係咁啊。再之前踢曼聯啦，咁英超嘅咁喺各方面咧個聯賽成就咧都見到非常顯赫啊。 試下咯，係啊，走下位咯， 試下啦。咁啊，希望佢前程感受啦，好唔好？ 好。 I'm just a mirror.You check your complexion to find your reflections all alone. I had to go. Can't you?I've changed my plans, 'cause I'm in supposedly I'm lonely now. No, I'm supposed to be unhappy without someone. But aren't there someone? 歌咧都几啱美斯听啊，因为佢最近啊比较沉啦，唔系咁开心啦，需要抒发一下啲感情，又好多嘅愁绪都系同佢将来系有关。My Future 呢一首嘅作品啊 ，Billie Eilish。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喂，小白，咁啊， 早晨。 聽完你同阿 O 咧，即係同大家咧就講下啲體育消息之後咧，又係時候咧，我哋了解一下咧外國啊，佢哋嗰個嘅生活嘅情況，以至到有冇啲咩嘅趣聞咧，值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咁、其中咧都可以同大家咧就去到咧英國倫敦嗰邊咧就走一轉啊、原因咧就下個禮拜就9月1號咧就要係開學嘅、新學年。 是啊， 用咩形式嚟到开学呢就当然同以往好唔同㗎啦。咁而喺英国伦敦呢都有一间学校呢就更加呢唔单止话9月1号呢个新学年呢会开学而係话呢佢係再早啲添。依家呢即係已经呢提早开咗学㗎啦率先开学嘅。咁佢係一间呢圣诞老人学校。 咦 係。 即係咧，要教你點做聖誕老人。 係啦，教你點樣做聖誕老人啦、訓練你做聖誕老人啦，咁樣嘅。咁、大家知道啦，即係呢個聖誕老人咧，嗰個裝扮啊，其實每年咧一去到聖誕節嘅時候咧，我諗外國尤其是啦，其實香港近年都係非常之流行嘅，就係點樣咧？啲商場咧都會有啲人扮下聖誕老人啦，或者可能會喺啲商場度有啲攝影專區咁樣，可能同小朋友或者同啲顧客咧，就影張相留念啊，做呢個聖誕節嘅紀念啊咁。咁嗰啲聖誕老人咧，其實咧都需要咧，即係有啲訓練咧會比較好啲咁。 係啊，點樣笑容如何笑得嚟又唔僵硬咧？ 嗱過去咧就可能會係咁啦，又或者係教你點樣可以扮得似，使唔使呼呼呼嗰幾下要點樣嗌法啊咁啦嚇？但係咧今年咧。这个圣诞老人学校呢在英国伦敦的这一间呢就虽然呢已经率先开学但是它的重点啊在教学方面呢个重点是教什么呢就是教圣诞老人呢不是觉得吼吼吼是教圣诞老人呢怎样跟民众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啊。哎呀是喎、 就是保持是啦保持得来呢保持社交距离得来呢又要不失那种亲切啊。 哇难度好高， 系啦，又要咧，有一种防疫意识喺度嘅，咁样，咁所以咧呢、这个圣诞老人学校咧，似乎今年咧佢哋开学得嚟咧，就入学嘅一啲嘅准圣诞老人啦吓、即系未毕业咧，咁佢哋咧都学嘅嘢咧，同以往咧都好唔同啦吓，咁、其实咧呢一、这个嘅开办圣诞老人学校嘅咧，都系一间专营娱乐表演嘅一间公司嚟嘅，系啦，咁佢哋呢间嘅圣诞老人学校咧，就都有成25年咁耐噶啦，即系创立咗有成25年嘅，咁过去咧都系响呢个圣诞前夕咧先至开学嘅，不过今年咧就夏天咧就已经系开学啦，咁主要咧就系希望咧，个疫情影响啊嘛，咁亦都要確保咧，客户聘用嘅聖誕老人咧，除咗話識得表演之外咧，要有足夠嘅抗疫知識，所以就早啲啦， 早啲開學啦， 係 啊，可能亦都因為大家嗰啲、認真做聖誕老人嘅朋友本身又可能受疫情影響都冇咗份正職嘅本 能、 可能有份正職而家都冇，咁不過有時間就早啲開學都未定、 學到個技能扮做聖誕老人。 咁咧呢一個嘅聖誕老人學校咧就會咧係訓練嗰啲聖誕老人咧，包括咗做啲咩咧，就係、佈置個聖誕裝飾啦，即係啲好基本嘅，點樣氹人開心啊，氹人笑啊，呢啲技巧啦咁樣，咁啊同埋咧就係會教授佢哋咧點樣喺派禮物嘅時候咧，就呢個咧特別啦，係依家疫情之下需要啦，就點樣喺派禮物嘅時候咧保持咧同其他人有一個足夠嘅社交距離， 都夾夾俾佢咯， 係咪揾支？揾支好似嗰啲彈弓手咁樣， 係啦係啦，夾住 夾住，然之後掟彈過去俾佢，啊，係咪咁樣咧？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哋需要咧去學習嘅。咁啊，究竟係咪會有道具咧？都未係好清楚啊嚇。咁啊，但係咧，似乎即係去學嘅一班嘅準聖誕老人咧，都真係有備而來喎嚇。因為都著曬呢個嘅聖誕老人嘅服裝啦，已經 嚇。是不是什么身形都有啊他们 真的。其实英国伦敦都是热的。 是啊。 要热起上来都挺热的。 热 的但他们都穿上那些有毛毛那些红色衫白色衫这样即是圣诞老人的装束。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即是学满师啦，因为接下来虽然就还有几个月才到圣诞节，希望今年的圣诞节不要受疫情影响。 是啊，希望我们是感受得到圣诞人的亲和力的，不需要有这个长距离感受，可以走近一点啊，跟他握手又不用怕病毒那些就最好了。 不过呢如果呢真的大家受就算到时圣诞节已经没有了那个病毒了，已经过去了疫情，就算是这样都好呢，我相信咧好多啲朋友啊，或者係啲特別係家長咧，會經過呢一疫之後咧，更加會注意嗰、那個人同人之間嗰種嘅接觸同埋衞生啊。 係啊，咁所以家長都會啊。 所以如果有聖誕老人話要攬住個細佬哥嚟影張相，可能做父母個都會等 起側邊得㗎啦，起側邊得啦， 離遠少少影得㗎啦，你做背景都得㗎啦，咁樣都未頂話，可能係咁樣啊。 似有闪结和悲凋，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教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生，位在边何时，就种下了心机。圆圆万年如斯，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愿着到人是知，终日期聚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的穿过一丝。 嘅打麻雀有十三邀啊！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几多邀啊？ 喺台湾方面有呢一队嘅乐团咧，系八三邀啊！ 哇，点计咧？佢哋嗰啲翻我 唔识计，好有诚意嘅一个作品啊！系啊，本来系啊国语歌曲嚟嘅，但系佢哋为咗我哋香港嘅市场咧，就唱咗一个粤语广东版本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系啊，想见你啊！听听八点钟嘅新闻先。 进程一度缓慢，导致乐远远落后于最初设定的目标。但近期中方已经加大了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力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51，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17， 人民币 6.914。英镑对美元 1.315， 欧元对美元 1.184，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319 点，升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8.97 美元，卖出 1929.7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华南北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华南沿岸。在朝早八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同埋一宗坏车影响到挤塞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星河名居。咁头先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嘅坏巴士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另外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星河名居。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噶，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喺仁安医院嘅慢线有坏车，而家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咧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新学年除咗喺课堂上，生活日常，同学仔都可以不停学习噶。例如，爹哋妈咪可以邀请小朋友一起去买餸。帮家长 check 下条数有冇计错，咁 shopping 都可以变做数学堂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嘅乜嘢美食呢 ？Hello， 我系 Eileen， 我系印尼人，我中意食点心。因为好好味，同埋有好多款式可以拣。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z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粤语究竟入唔入流呢？ 香港人从小学习两文三语，但一同外地人倾偈，多数都会迁就对方，少用广东话回应。 咁粤语其实仲有冇价值？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请嚟 Ben Sir 欧阳伟浩探讨语言背后隐藏住咩文化。 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咧星期三嘅朝早啦，八点搭二个字啦吓，多谢你继续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咁啊直播室当中咧，依家咧有我鹏仔程振鹏啦，亦都有阿 O 响。 咦，早晨咧咁多位听众朋友， 除此之外咧，系咪电话旁边仲有我哋另一位封烟主持啊？ Heidi 朱海婷，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彭爷。 早 晨 啊！哇，我同你好似好耐冇对个嘴啊， 又系嗰啲望穿秋水啊？点解啊？ 真系啊，因为我哋系需要各自有各自嘅岗位咯。啊，咁啊，今天好啦，可以同你咧讲多两句啦。咁啊，又可以同听众。 真系七夕过后先至能够同你重遇，点解咁凄美嘅？ 牛郎织女嘅关系咁啊， 咁都俾你谂到啊，真系。 好嘢。 咁我哋会好啲嘅。诶，咁啊，阿 Heidi， 咁啊，今天咧就星期三啦，咁啊，过去呢一个嘅几天咧，系咪都系忙于自己嘅工作啊？ 啊，都系啊，其实即系而家咧，虽然你话疫情令到好多人嘅生活咧系改变晒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改变大家都开始适应啦，同埋亦都即系爱上啦。 吓， 同以往嘅生活有啲唔同， 直情爱上咗， 爱上咁严重， 仲讲紧抗疫疲劳、啊，睇嚟大家即系 Heidi 已经习惯咗啦呢样嘢， 冇得疲劳啦，当佢可能已经成为生活一部分嘅时候，你就要去适应佢，同埋你就要。你要接受咯，系啊，你喜欢佢咯。 咁所以就变咗大家都好似惯咗咁样，喺街上面咧都确系同平时好似冇两样咁。不过还好嘅咧，就系我哋香港人咧都系紧守住咧系戴口罩嘅。 是啊，要啊要啊！哇，我昨天去了黃昏的時候跑步，都是戴住口罩。我見即係一路誒，譬如踩單車好啊，跑步的人都好乖嘅，真係乖嘅。 係，哇，其實都幾辛苦啊！你咁樣 係有啲人咪話要用埋個口罩支架擺喺入邊咧，即係頂少少嗰個立體感出嚟咯。 哦，咁亦都有啲朋友就開始咧選擇就係買個鬼面罩咁樣咧。係 啊係啊，嗰啲運動口罩啊，係 直頭係一個擋風玻璃咁樣，就黐咗戴咗喺個頭。 连埋太阳帽咁样啦嘛，有个屏幕咁样，透明屏幕咁样。 啊，唔知道咁样跑步又得唔得嘅？会阻晒啲风咧， 都系令到你嘅心肺功能嘅锻炼系更加提升咯。想讲， 咁我谂大家就如果系即系做运动嘅时候，系需要有呢啲装备咧，咁变咗你嗰个运动量咧，系咪都应该要相应地？可能減緩少少啦，免得咧劇烈得滯嘅時候咧，影響咗你平時咧，你就唔使戴口罩嘅時候呼吸自如就好可以咁樣做。但如果係戴曬口罩咁嘅時候咧，未必咧係咁順暢啦。 可能真係咁啊！不過今日嘅天氣唔知配唔配合到做運動。Heidi， 你嗰邊嘅天氣點樣啊？ 嗱，咁啊，暫時感覺 咧都見到個陽光噶啦、嗯，但係陽光當中咧，我望上去有少少啲灰色嘅雲噶喎、嗯、因為 新界啊，你嗰度係 係啊， 好啊，詳細嘅天氣係咁噶，可能都同 Heidi 講嘅差唔多啊，今日咧天氣炎熱㗎，短暫時間有陽光啦，有幾陣嘅驟雨啊，日間驟雨咧會逐漸增多，同埋咧有幾陣嘅狂風雷暴，最高氣温咧大概32度咧，吹和緩嘅西南風咁啊，展望啦，明日咧初時咧有大驟雨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啊，日間咧驟雨就會減少噶啦，隨後數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啦，但係仍然有一兩陣嘅驟雨，依家係温30度嘅氣温咧，相對濕度咧82%。哇！ 佢講馬咁又 係馬都馬都好耐，係馬都好耐冇得講啦，未馬季都未開爐啊！ 啊，九月頭就嚟㗎啦。 咁我哋唔等人哋開爐啊，我哋而家要開市啊！ 好， 係咁啊，轉頭再同阿朱凱婷傾過下。 好。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至十點， 晨光第一線。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埋位啦，哦， 系埋位啦，要睇实个市啊！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啊、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喂，睇翻市况咧，隔晚美股啊，道指要跌60点啦，不过咧标指同埋纳指咧继续创新高、啊，咁啊，琴日恒指咧又臨尾收市嘅時候都算係咁啦，跌少一截啦，跌65点啦，都係微微跌下咁樣。今日嘅市方面，你點去分析啊 ，Kenny？ 我諗暫時都係咧，個市好似依幾日咁啦，就係、是、都係我哋之前都講啦，受制喺個250天平均線同100天平均線個 range 裏面啦。咁所以變咗恆指就佢要突破到250天平均線啦，即係25,800樓上嗰啲位嘅話咧，先至係會進一步轉強咯。如果唔係嘅話咧，指數嚟計啊，暫時嚟講都係一個上落市啦。咁同埋得咁而繼續咧都係個別主題去發揮啦。咁而個別主題當然繼續都係集中翻喺啲分經濟類股份啦，因為睇翻琴日都係繼續納指方面好啊嘛。 咁啊睇到納指方面好啊。咁但係琴日總成交金額又跌翻落去啦，得1289億元啦。咁啊對比前一日咧有1400億嘅成交咧、又回翻啲啲。咁係咪就算係香港嘅投資者以至北水咧，都係相對觀望翻少少咧？ 但 係 都1200億、喎，都唔算好恩啦、 啊。會唔會啊？ 千幾億 OK 啦，因為其實而家啲股份方面咧，嗰、那個好多啲市值都大咗好多嘅。其實基本上咧，1000億或者個千億通少少咧，應該係正常下嚟嘅。咁、就如果你得翻幾百億嗰啲嘢，就其實就即係個市 大 就反而變咗係 削啲啦。咁樣就， 但係都係、那個情況咧，都係你見到咧去到呢、這個即係接近250天平均線咧、就似乎係。個力度係慢弱咗嘅，所以你成交都縮咗。反而調翻轉佢低嗰陣時咧，即係低位嗰陣時嘅話咧，就成交方面係會多啲。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啲人咧都係低級，傾向低級。暫時嚟講就未必會高追住咯。 嗱， 係啦。 啊，大家都係諗住咁樣唔去高追啊嚇。 係啦，買平嘅。 喂，咁啊，但係有一隻咧，就唔知道大家啲小股民咧有冇興趣咧，都會入下貨咧，就係嗰只叫農夫山泉。咁啊，呢一隻股咧預計就9月8日就會上市啦。咁啊佢嗰個嘅招股價就係10幾蚊至到21.幾咁啦嚇。咁入場費就4000多蚊一手咁樣嘅。咁啊呢一隻即係嚟緊嘅新股，又佢嗰個嘅勢頭又點樣咧？有啲投資者如果係想係即係考慮嘅話，應該點樣去分析咧？ 呢只股份都 hit 嘅，即係近排嚟講，都屬於算係比較。當然大家都係即係拭目以待，就等嗰只螞蟻仔、螞蟻金服啦嚇。但係喺之前咧，都係呢只都屬於算係比較即係大少少啦，同埋 hit 啲嘅。咁同埋咧就係睇翻佢都始終係一個比較內地嘅著名品牌啦。咁所以變咗都有一定嘅捧場客嘅。你見到啲基石投資者方面咧都唔少都叮當一急嘅。咁同埋本身佢呢個行業上邊嚟講嘅話咧，個毛利率都係高嘅，講緊個佢60% 嘅。咁同埋咧，佢喺內地方面嘅佔率咧都係高嘅，即係睇翻佢都係排第一、第二噶啦。 咁所以形成咗咧都係一個龍頭嘅效應喺度啦。咁就所以連帶咧近排啲水股都炒一炒嘅，你見到只西藏水都波跌翻落嚟啦。 5100啊，係咪啊？ 呢個叫水股啊，呢啲叫 啊飲水 水股水資源股係 水嘅資源股，係 啊。 唔好睇少係水喎，因為咧即係好水好似好平好 cheap 嘅嘢啦嚇。但係因為咧喺內好龐大，你睇翻頭先我哋講嘅 內地嘅，啱啱食咗個字聽唔到 需求啊，係咪？ 內地嘅咩話？ 內地嗰個市場好龐大啊！ 哦，係， 非常之龐大。咁所以咧，雖然佢係賣水咁平嘅嘢，但係農夫山泉水咧，講緊咧一年嘅生意額咧，講緊600多亿嘅。你諗下賣水係講緊幾百億嘅生意額喎，其實係好誇張。咁呢個就係點解內地嗰啲股份，我哋成日講啲美團啊、騰訊啊，或者係京東啊、阿里巴巴呢啲咧，可以咁勁咧，就因為佢個內地嘅市場咧。是一個先天性的一個已經給到你的優勢，如果只要你的市場佔率高的話呢，你那個規模呢是規模效益，因為做生意是講規模效益的嘛，規模效益就會發揮到出來咯。 但它的產品又會不會太過 單一 呢？ 但可能單一已經夠做了，因為水喂，如果水不是很乾淨，你個個都買樽裝水喝，它都真的發達了10多亿人。 或者如果我是它老闆就會不是，我不是單一的，我可以將水變做冰的。可以賣冰嘅， 係啊！依家將水變做股票咯，已經係嘛？ 佢都有其他飲料嘅，其實就唔係就係水嘅，不過當然就主打係水啦。咁其實水就係、因為點解咧？你譬如汽水、或者其他甜嘅飲料。你唔會飲得太多嘛，你個消耗量方面咧，相對水嚟講係會少啲，你唔會一日飲幾支可樂噶嘛。 同埋而家又唔健康咧，飲嗰啲嘢。 係啦。尤其是而家就係啦，開始都傾向咧，就算我哋大家都係啦，平時可能都係飲啲水或者茶就算啦嘛。咁就變咗形成咗嗰、那個係啱啱就係食正而家啲人嗰個係潮流嘅情況咯。咁所以水係平啊，但係個消耗量好高啊。 咁啊，睇下佢誒嚟緊上市嘅時候個走勢又點樣 啦？係啦，咁啊都見到佢孖展都超購223倍嘅，都好似好受歡迎咁樣啊嚇！咁啊， 同埋你睇翻咧誒一排咧，其實都係興一啲快速消費品咧，你睇到內地係燒得特別勁嘅，譬如好似頭先我哋講京東啊，或者係阿里巴巴呢啲個網上銷售咧，佢哋嗰啲快速消費品咧，即係嗰啲呢啲咁嘅日常用品咧係銷售得係勁嘅，咁而頭先都提埋即係飲品嘅話咧，就康師傅都康師傅都公布咗業績啊嘛，咁你見到其實佢哋咧都係咧嗰個增長方面咧都係比預期係好啊，咁最主要都係個毛利率方面咧係 keep 得到啊， 係我冇記錯，康師傅琴日已經升咗10几%啦，又大幅調高個目標， 因為佢又係飲料水嗰邊咧就做得好啊， 係咁啊，即係繼續出業績咧，係水股或者呢啲叫做內需股啦咁樣啊，今日咧有幾隻咧大型嘅股份都出業績啊嚇，咁啊今個禮拜都係業績期啦，包括咧小米啦、國壽啦、咁啊蒙牛啦，以至琴日出咗業績啊，即係碧桂園啦，咁碧桂園出份業績就麻麻地啦，但碧桂園服務咧就今日都出業績啊，呢幾隻股份咁啊未必講得曬嘅，咁啊 Kenny 抽一兩隻嚟分享下啦，好唔好啊？ 咁啊，焦點梗係睇小米啦。係近排就講方面咧，就小米方面咧，梗係即係一時無量啦。因為最主入咗成分股啦。第二你睇到雷軍方面咧，就出嚟做呢個直播咧，話一場已經係賣緊1几2亿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咧，嗰、那個高端產品，我哋之前都講啦，佢哋高端產品方面咧，嗰、那個銷售嘅情況方面咧，係開始慢慢睇到一個苗頭出嚟啊。咁就有機會咧，就係令到佢以前過往低毛利呢個情況方面咧，獲得改善咯。咁所以睇翻個業績上邊咧，都睇下究竟第一就睇下個毛利率嘅情況有冇改善。第二最重要咧，就睇個互聯網服務翻嚟嗰 part 咧有冇增加啦。因為佢以前用低毛利率嚟到賣手機嘅話咧，都係希望啲人買一部手機之後咧，進入呢個小米嘅生態圈，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蘋果手機咁樣，你用完買咗之後嘅話咧，你用 iCloud 用呢個 App Store 嗰度先賺錢嘛。 系啊，咩都要跟翻佢嗰啲 架 撐， 系啊，咁樣啲軟件又要跟翻啊，嗰、那個連同步都要用翻佢嗰個系統啊，咁樣啊，咁啊可能今日焦點所在都係睇下只小米啦，咁啊即係應該都如果份業績唔差咧，今日都有啲機會啊嚇，咁啊令到個成個股市都可以升下佢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啊 Kenny 鄧聲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禮拜傾過啦喎，唔該你， 多謝你，拜拜。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忙， 唔怕再赖床。 二台通识六十秒， 投诉人系一名男性，佢见到一个兼职啤酒推销员嘅招聘广告。但是相关职位注明只是给女性申请，投诉人虽然对份工作有兴趣，不过基于性别要求而没有申请。后来投诉人向评基会投诉，认为招聘啤酒推销员的公司性别歧视，经过评基会进行调停，个案得以解决。答辩机构同意将投诉人的个人资料输入求职者数据库，用以安排工作。提提各位雇主或者中介公司，在请人的时候，如果讲明只是请某一个性别的职员，有可能违反性别歧视条例，除非性别是属于该职位的真正职业资格。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想在香港做信托或公司服务的生意，记住要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牌照，无牌经营会被罚款和监禁。 我知啊，所以已经在信托及公司服务提供者注册办事处的网站交了申请了。 如果要知道公司有没有攞牌，可以上 www.tcsp.cr.gov.hk 免费查阅持牌人登记册。 思芬，你前日先失恋啫，你咁开心嘅、 hey, ？Kitty， 有阵时嘅嘢旧嘅唔去，新嘅唔嚟。 哇，你咁快有新恋情？不过你小心啲好、啊。 哇，你咁黑心一个人。 唔系啊，不如咁啦，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有情人，思芬同崔杰彤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喺失意嘅时候遇到嘅人，到底系白武士啊，定系另一个烂摊子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着佛镜笑一笑，再想想我今天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天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当然是跟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天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是时候又接返朱海婷的电话出来呢，就跟彭爷爷讲一件他会不会喜欢听的事呢，会不会关心的事呢？ 是呢，不知道彭爷爷或者我们的晨光听众、喂，刚才讲到天气这么热啦，现在都成已经超过30度的气温啦，你喜欢不喜欢喝冻？ 现在30啫。 啊 ,30 度是 不是？好，我喜欢喝冻嘢，梗系中意饮咯。 你仲要觉得咁肯定添，今日就啱晒你听啦。就系咧，我哋夏天真系咧，甚至乎冬天，好多人都系会逃离唔到饮杯冻柠茶啊、冻奶茶啊，好多嘅冻嘢都系真系好好饮嘅。 汽水啊， 当然啦。但系咧，其实如果你唔想有以下嘅问题、原来就系要由咧戒呢个生冷嘢开始。你觉得？ 彭爷爷有冇中哦、 啊？黑眼圈 好啊，听听咧。 你有冇黑眼圈啊？ 彭爷爷嘅黑眼圈就托赖，托赖好似比较冇啊。 皱纹 咧？咁啊有少少嘅。 大肚腩咧？ 哇，唔敢讲啊，大啊！佢有时会大噶，真系 唔好每日 大时细，时大时细啊！ 其实都开始有呢个迹象啦。好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呢样嘢咧，呢几样嘢头先唔系净系女士嘅大敌嚟噶，而家啲咁贪靓嘅男士咧，都唔想有呢几个问题嘅话，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要你嘅脾胃好，就系食少啲生冷嘢。咁饮嘢嘅时候咧，就尽量由小冰开始啦。 系， 其实生冷嘢咧都唔系净系话冰嘅嘢，譬如雪糕啊，啲。 生果啊， 基本上咧，你可能系鱼生啊、沙律等等啊， 沙 外国人啊嗰啲东西咧，其实都系比较生冷嘅。 系 咁啊，点解咧？你觉得吓冇搞错啊？咩都唔食得都有啲惨、啊，系咪？咪解救翻个原因之后，你就决定自己食多食少咯。嗱，自己睇下会唔会咩啦吓。因为头先讲到咧，生冷嘢始终对个脾胃唔好嘛， 啊、 脾胃唔好咧就引起头先讲噶啦，黑眼圈、皱纹、面色都会比较黄啊。因为我哋嘅脾胃寒啊嘛，血气不足够啦。咁所以你会留意头先我讲咧，你嘅黑眼圈 咧？嗱、嗯，唔夠瞓嗰啲咧就係比較黑色噶嘛，係咪？同、埋有陣時我哋話比較容易敏感嘅人個黑眼圈比較係黑色咯、哦。但係如果呢、這個講你係即係個脾胃唔好啊，一啲氣滯嗰啲嘅情況咧，你嘅黑眼圈咧會啡黃啲嘅。 哎呀， 係啊，留意一下。同埋你頭先講啦，哎呀有皺紋就係因為咧你個皮唔好都會令到我哋嘅肌肉失去彈性噶、 哦。即係巢曬。 嗯，少一粒啦，系嘛，彭爷爷 系 嘛， 系会啊，彭爷爷都啊，不过彭爷爷咧有一样嘢，佢都严守得几好嘅、 嗯， 就系咧佢就算中意饮冻嘢食生冷嘢咧，佢早上系唔会嘅。 哦，即系晚上先。 佢早上即系日间早上啦，即系上昼嘅时间咧， 早流流啦。 系啦，佢就唔会走去饮冻嘢嘅。 诶、或者唔好临瞓前。其实我哋话咧，有阵时你食嘢放纵，就算可能话女士中意食甜品都好啦。其实你喺下午啊，即系食晏或者系食下午茶嘅时候做咧，系相对地好噶。咁、 哦、 尤其是即系唔好越夜八点后嘅，尽量戒甜呢一样嘢，我哋都要尽量去做啦，系、咪？另外头先讲嘅大肚腩，或者甚至乎其实未必系真。真肚腩、假肚腩系咩咧？即系你个腹部好胀啊！有阵时你觉得、哎呀个腹个肚仔胀胀地，未必系真正嘅赘肉嚟嘅。 系咪胃气嗰啲？ 可能有机会。 一来啦，二来系啦，你脾胃唔好，其实咧、你入边好大嘅寒气嘅话咧，都会令到你感觉系胀胀赘赘咁样咯。 即系嗰个就唔系肚腩，系肚胀。 系啦，所以你 腹胀咁样咯，或者叫腹胀啊。 腹胀系啦。如果话你系一个公司腹胀啊，梗系好啦 吓。系啊，但系可惜唔系 都会是手脚冰冷啦，如果女士们，因为你的寒气被呢啲冻嘢啊，完全抑压喺个身体入边啊嘛，咁所以又咪戒唔得晒嘅话，尽量今日就由少冰啊，少一粒、少两粒开始，就可能会好啲咯。 走冰啊，直头 系啊，可唔可以做到啊？ 走冰得嘅，可以嘅。我早上一定不会饮冻嘢嘅，放心啦。 女士们，如果你喺每个月有啲唔舒服，容易痛啊，容易系 系啊，都要 更加要小心啦。 系啦、啊，好多谢 Heidi。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两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被捕。民主党在社交网站表示，警方清晨分別到兩人的寓所進行拘捕，說他們涉及去年屯門警署的案件，林卓廷同時涉嫌參與去年721暴動。根據林卓廷社交網站的管理員表示，警方說林卓廷涉及去年7月6日在屯門警署外串謀他人毀壞財物和妨礙司法公正。海关一名官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驻守中国客运码头，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无需要接触公众。他最近一次当值是在过去的星期日，前日因为身体不舒服前往医院求医，昨晚获通知确诊，正是安排接受隔离治疗。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外科口罩。共同当值的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病征，将会接受病毒测试，相关工作地方会进行彻底清洁消毒。继香港之后，比利时和荷兰都有新型肺炎患者出现二次感染。比利时一名50多岁的女患者三月首次确诊，六月又证实感染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株。当地病毒学家说，女患者初次感染之后抗体非常少，但仍然能够有效防止出现严重病情。又说未来几个星期可能会有更多二次感染病例，病毒不断发生变异，对疫苗研发带来挑战。荷兰当局公布的二次感染病例是一名长者，基因排序显示患者两次感染的病毒不同。世卫组织发言人说，患者康复之后出现二次感染的情况并不常见，需要了解有关病例的免疫反应。又说目前有很多研究正在追踪人体内的抗体水平，了解免疫能够持续几耐。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四川5宗，上海和广东分别4宗，天津和云南各有1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 另外新增14名无症状感染者，5人当日转为确诊，目前仍然有365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的病例有84,996宗，4,634人死亡，超过80,000人康复出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86点，跌十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76美元，卖出1,928.5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同埋两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挤塞，排到去彩云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有条八卦龙噶，龙尾去到天马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挤塞，排到去彩云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挤塞，排到去天马苑对出。咁喺中环嘅演艺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中环嘅演艺道咧系全线封闭，经过留意啦。中环嘅演艺道去龙汇道方向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中环演艺道全线系封闭，经过请你留意啦。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重复多次啊，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排到去明爱医院。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仁爱医院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仁爱医院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咧就挤塞。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大榄上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8:37，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亦都有小白白元浩。 系早晨啊，彭仔。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啊。先嚟咧睇下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啦，就有关于啲疫情嘅最新消息。咁就话咧，本港第三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咧，仍然系反复嘅。咁寻日咧回升至到19宗嘅病例，咁而本地感染咧就占咗16宗噶，另外咧就有系20多宗咧系初步确诊嘅个案，包括咧系体内已经有抗体嘅1.5岁男童，佢6月尾嘅时候咧就跟随妈妈同埋系家姐就从呢个巴基斯坦咧就翻嚟香港，当时咧系做过几次嘅检测都系呈阴性嘅，咁佢妈妈咧亦都被验出咧系身体里边有抗体嘅，相信两个人咧系较早前咧感染之后康复，咁揭示咧社区恐怕咧有更多咧隐形个案，咁据了解咧，患同病毒嘅呢个患有这个病毒嘅呢个病童啊，对唔住啊，好论尽啊。患同病毒的数值是32，有专家就指这个病毒量不高，应该属于是残余病毒，就不具传播性这样说的。这个个案都值得去跟进研究一下，就是他原来之前都可能已经有中过都未定的，但又好得回之后呢就亦都有抗体了，那是代表什么状况呢，那都要有关的医护去再研究一下先得。另外呢睇返呢个本港尋日新增嘅19宗病例同埋20多宗嘅初步確診嘅个案呢，就係、是、連續第23日呢新增个案喺100宗以下㗎啦。咁累计个案呢係增加去到呢总数係4710宗。另外有一宗呢係疑似个案嘅。咁而新增个案入面呢 ,16 个人呢就係本地感染嘅。其中有8宗呢就同早前確診個案是相關的，涉及有家庭啊、朋友的聚會啊。另外呢就有8宗呢就是源頭不明的，咁講咁呢一個呢就嚟自今天香港經濟日報的報導嚟嘅。 好，唔該曬彭仔，再睇下嚟自文匯報方面的頭版啊。咁講到呢就係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呢就逐漸緩和喎。咁政府尋日呢就刊憲，咁原定尋日屆滿嘅限聚令、口罩令以及咧就系晚市禁堂食令延长两天，咁啊期间若果疫情咧就系没有出现逆转嘅话，最快今个星期五即系28号开始咧就会放宽多项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啊，包括啲乜嘢咧？就系容许食肆堂食延长至到晚上嘅9点，重开戏院、美容院同埋部分嘅户外运动场，准许市民做运动或者喺郊野公园户外范围咧就除低个口罩等等嘅措施啊吓。对于咧就系陷于水深火热嘅饮食业界嚟讲啊，今次松绑一小步咧，报章话到系改善经营环境嘅一大步。咁啊，餐饮业协会就指出啊，晚市禁堂食令生效期间啊，超过8000间嘅食肆暂停以及咧就缩短营业时间，损失咧有成50亿元嘅生意额噶。估计延长晚市堂食，业界有望可以做多30亿元嘅生意。咁啊，对此感觉得到咧系鼓舞噶。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就被问到何时再进一步放宽食令嘅时间啊，咁就话到啦，佢表示过去一两个星期已经开始同业界商讨如何咧就系增加感染控制嘅措施，例如咧就系加设空气清新机，或者咧就系将员工收拾餐台同埋传菜嘅工作分开人手处理等等。咁啊，部分食肆其实已经展开有关嘅工作噶啦。佢重申啊，恢复食肆晚市堂食安排要平衡各方面嘅需要噶，例如咧就系夜班工作嘅市民有需要外出用晚餐，另一方面亦都咧就需要喺防疫措施之上啊有所控制，目标咧就系希望尽量缩短整体除低口罩进食嘅时间，令到咧风险咧系可以减低噶。 好啦，头先讲过啦，除咗就系食肆之外啦，亦都咧就系重开戏院啊、美容院等等噶啊。咁啊，另外亦都见得到咧，就系嚟自啊戏院商会理事长咧崔显威就指出啦，目前已经临近暑假尾声啦，学生亦都即将复课。其实戏院业啊已经错过咗佢哋嘅旺季噶啦，加上啊未知道排片嘅情况，难以估计重开之后生意额。他指出，戲院行業和其他行業不同，投資額相當高，加上有租約困身，貿然結業可能就要賠一大筆的違約費，所以就算是虧蝕的話，但是仍然會繼續營運下去，不會輕易就是結業的。美容業總會方面亦都話到啦，重開美容院咧係遲來的好消息，相信客人咧就會踴躍咧去預約噶。不過由於啊美容業咧係以一個咧就預繳式嘅消費，因此重開初期咧最多就會接下一啲咧就累積落嚟美容嘅服務，咁啊要等到最少一個月咧先至會有一啲新嘅收入咁講噶。以上嚟自文匯報嘅頭版報導噶。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下東方日。另一個咧係話題就關於咧嚟緊啊開學啦嚇，咁啊雖然咧可能學校就未必需要翻啦，咁但係咧呢個新學年咧都係要開嘅，咁啊為咗要準備呢個新學年咧，咁啊都係啲傳統嘢啦，嚟嚟去去都係嗰幾味啦，就係咧家長咧同埋嗰啲嘅學生咧要趕住去就係買新書啦，同埋咧就係做校服啦咁樣，咁呢一筆嘅費用咧都真係幾頭痛㗎，啊每年咧即係如果係有一個读紧书嘅仔女，都已经头痛。如果你话系有两个或者系三个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嗰笔数咧都几襟计。 我而家都有个疑问咧，就系仔仔都有买校服嘅，咁但系买咗网上学嘅，使唔使着咧？ 喂，真系有一啲学校都系要求咧，就算系 online 系上堂咧，都要个学生咧系着整齐嘅校服。 系嘅，个气氛系唔同嘅。 咁呢一个就有不同嘅学校，可能有佢自己嗰个嘅选择同埋提出佢哋嘅要求啦吓。咁呢个同学同埋家长咧都需要注意啦。咁但系咧，《东方日报》今日咧专题版当中咧就有讲到话咧新学年啦，咁啊啲课本改版咧就系被逼咧要买新噶啦，咁校服咧又做读市生意咁样，好似抬高咗个价咁、哦，开学咧就乜都贵啦，咁系咪讲出咗你嘅心声啊，小白啊？ 系啊， 听听啦吓。咁啊，内文入边讲咧话新冠肺炎咧导致到就翻去学校咧就无期啦，咁啊但系咧家长以及学生咧仍然系要忙于咧为新学年咧作准备嘅，咁其中咧就教科书同埋校服咧过去每个学年加价，咁加幅咧有时系超越通胀嘅，令到家长咧百上加斤，咁而教科书经过小修小改咧，就改版加价，咁而校服咧，多数咧都系指定供应商，咁啊形成咧读市生意。咁啊，即使今年普遍冻结加幅啊，但系家长同埋关注团体咧都话咧，啲教科书改版加价一直咧就欠缺监管，建议各类开学开支减价，咁而校服亦都可以啊简约设计，并且开放更多零售点，以平衡价格，减轻家长负担。喺疫情之下咧，共度难关咁话。咁呢个嚟自今天咧就系《东方日报》嘅专题版嘅报道嚟噶。 咁啊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讲到咧就有关人蛇嘅新闻消息噶吓，讲到咧就系人蛇偷渡嚟到香港咧，可以话非常猖獗啊！粤港联手严打。拘捕超过过百人，偷渡集团在疫情底下大肆安排妓女从珠海偷渡来港卖淫噶。咁本港警方寻日公布咧，就系粤港执法部门近期合共拘捕104人，包括咧就系集团主脑同埋骨干成员，仲有咧就系非法出入境嘅内地妓女啊，中粤黑工同埋黑帮嘅打手，相信已经成功就瓦解一个咧就系贩运人口嘅犯罪集团。咁眾人分別涉嫌咧就係非法入境、安排未獲授權進入境前來香港的旅程，同埋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去到咧就係等等嘅罪名咧，去到起控噶，去到檢控噶。行動當中咧就檢獲17艘嘅快艇、3部嘅私家車同埋1批嘅避孕套，咁啊總值咧就係大概900万元噶。警方亦都表示，疫情底下多個嘅地區實施嚴格嘅出入境管制，有犯罪集 團今年六月開始透過廣東省接頭人利用網上的平台招募有意來香港做黑工的人士，並且收取每人5000至15000元人民幣不等費用。安排眾人就乘坐配備就是三個舷外機的大飛快艇來香港偷渡的。當中珠海是主要出發地點，通常就會深夜啟航，在本港東涌以及屯門一帶登陸的。集團就會安排人蛇前往酒店等的地方藏身，並且介紹地盤以及就回收場等體力勞動的工作，或者安排賣淫，亦都就會物色見石和好用鬥狠的人蛇從事黑幫打手等工作，通常都是以南亞裔人士為主。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好，跟住啦，同大家系转睇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嘅内页讲文咧，就有讲到咧，15岁职训局青年书院女生陈燕林，咁旧年九月底咧离奇赤裸尸浮海面，咁警方咧就指死因冇可疑，咁死因裁判法庭咧就事件展开研讯嘅。法庭傳召陳燕林曾經入住的女童院的社工，咁社工就指咧，燕林咧曾經一度行為反覆，咁但系咧臨離開女童院之前咧係穩定落嚟嘅，並且咧喺反省書嗰度咧就寫咗一句咁嘅説話，就話三年後嘅陳燕林咧將會係人見人愛嘅女子。以及咧，佢對學業啊、家人嘅展望。咁而社工認為咧，陳燕林或者係因為食藥之後恢復正常，咁而精神科醫生咧就診斷陳燕林咧係患有啊對立反抗症，但係就冇思覺失調或者係幻聽幻覺，可以透過行為治療，唔一定咧必須服藥咁講嘅。咁啊，呢一個嘅尋日出席聆訊嘅咧，仲有係陳燕林嘅媽媽啦。佢喺庭上咧就質疑其中咧有一啲嘅説法咧係同事實不符嘅。咁當中咧就有青山醫院精神科醫生咧係鍾嘉穎有作供嘅。咁陳媽媽咧，佢就質疑呢一位姓鐘嘅精神科醫生咧嗰個説法同事實不符。佢指咧呢一位姓鐘嘅精神科醫生當時咧就話陳燕林咧係因為反叛而出現異常行為，但係咧就陳燕林咧就唔想覆診。咁佢聽到咧。個女咧就話咧，聽到有把男人聲咧喺耳邊講嘢，咁咧就當中咧就指呢一位姓鐘嘅精神科醫生咧，只係重申咧陳燕林只係反叛咁樣，咁陳媽媽咧就都有質問翻咧呢一個記錄冇寫，你自己唔記得咁樣，咁當中咧就有呢一啲嘅記錄翻喺法庭上邊嘅。情況啦，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蘋果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咁再睇埋嚟自《明報》方面嘅國際新聞啦。講到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一24號嘅時間喺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獲得提名競逐連任之後，發表咗接近一小時嘅演說。咁佢指控民主黨試圖利用疫情奪走選舉，其他發言者咧則吹捧特朗普嘅任內表現，為佢塑造成功對抗新冠疫情同埋種族主義的正面形象，但是就沒有提及他淡化疫情等等的爭議，被自由派傳媒 CNN 質疑企圖篡改政績，紐約時報和彭博社更加形容是修正主義。多名發言者亦都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標籤為激進左翼的工具，描繪他當選之後美國將會面對動盪不休的黑暗未來。美國的疫情就仲未平息啦，多個嘅民調顯示民眾不滿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現噶，咁但係黨大會播出影片咧就為佢辯護，包括三段民主黨籍州長讚揚佢的片段，其中一段咧就係紐約州長科莫，咁但係事實上科莫曾經多次咧就直斥聯邦政府抗疫不力，未能夠提供咧就係呼吸機等必要嘅設備。影片亦都顯示特朗普喺白宮同數名嘅前線人員互動，聆聽。他们的抗疫经验， 特朗普的大姐唐纳德发言的时间，赞扬爸爸在疫情之初迅速的采取行动，确保医院有足够的呼吸机，但是就没有提到多个的州长曾经投诉联邦政府没有提供足够支援。他亦都就话到拜登就是尼斯湖水怪，潜伏水底多年咧都冇作为， 意思即系话佢潜晒水啊？ 系啦，即系都有潜晒水咁嘅意思啊吓。咁啊睇埋《纽约时报》嘅分析就话到，特朗普试图咧就篡改历史，咁啊佢哋嘅团队啊被提民调落后同埋抗疫失败，试图咧只系啊传达振奋人心同埋团结嘅信息噶吓。以上嚟自《明报》方面嘅国际新闻报道噶。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就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就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系曾浩辉医生，为咗尽早揾出喺社区嘅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身为日本乐坛的人气王，之前成为了第一位在生存游戏开 show 的日本歌手，歌迷可以透过不同的视像平台免费欣赏到这一场虚撼世界的演唱会，其中演绎感电的时候，演唱会璀璨的火光令到这一场在沙滩上的音乐制多了很多的夏日风情，爽快节奏会不会同样令到你只是用耳仔一样感觉得到火光四射的节奏感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感电》。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米津玄师《感电》。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红心抗疫 #。 哇，好开心啊！ 我都好开心啊！华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我都终于可以翻到嚟呢一度啦。 系啊，哇，我哋好耐冇见啊。 系啊，小白，你啲头发好似行咗好多。 唔系啊嘛， 啊，冇乜落护发素咁，系咪冇乜滋润啊？ 可能 抗疫抗到你咧，个人好鞋系咪啊？ 同埋抗疫抗到好疲劳啊！ 唔得咁样噶，就算咧。你发现自己真系好似有一个咁样嘅抗疫疲劳嘅倾向咧，都要咧系为自己咧系提一提神啊！ 要啊要啊，同埋咧要成日 打一打气啊！ 个除低嗰个口罩嘅时候咧，附近有冇人？同埋呢个成日记住洗面啊，搽啲润肤露啊， 洗手同埋 洗手，生一粒粒啊！成日个口罩戴到， 咁所以你唔好除啦个口罩，唔系咧真系 吓亲你啊！ 咪系咯，真系影响市容啊！咁 咁紧要 好啦，嗱，我咧今日咧华媒咧就想同大家咧就讲下有关于啦，我哋喺抗疫期间咧经常会喺屋企啦，咁啊虽然而家话有望咧可以好快最快有望星期五咧有一啲嘅处所咧就可以开翻，其中咧有嗰啲嘅做运动嘅地方啦，系咪？ 唔使口罩 啊！咁另外咧又变咗大家咧唔使。是焗住在屋企嗰度咧，先可以做运动啦。好多朋友咧，佢 哋做運動本身咧係中意咧走去出邊做噶嘛。 係啊。 咁但係因為咧疫情關係啦，嗰啲 close 咗啦，又或者咧就係要唔好去街，所以喺屋企咧嚟到選擇喺屋企做運動。咁其實都係好嘅。不過咧，我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大家咧好中意咧喺屋企嗰度做運動嘅時候咧，譬如上網啊，用手機啊，咁就可以睇到好多短片啦、 啊， 就跟住嗰啲嘅導師啦，嗰、啲大隻仔啦， 係啊， 咁就可以一齊咧係做運動啦咁樣。 我睇靚女嘅， 嗰啲嘅有咩？ 有噶、哦，要唔要我 send 俾你啊？ 你 send 俾我好啊，我 send 俾你太太啊。 唔該曬。 好啊，嗱，我知道咧，好多人就會揀嗰啲叫做高強度。高強度間歇訓練啊，係 啊係啊 ，HIIT 嗰啲啊嘛， 係啊，好巧口啊， 我都有玩啊嗰啲。 係啦，但係咧，要注意就係咧，因為咧呢一種嘅運動嘅訓練咧，佢嗰個嘅效能係屬於高效能嘅運動訓練嚟嘅。 嗯。 咁雖然佢嗰個咧運動量好高，同埋咧對你嗰個嘅健身啊同運動量方面咧，真係帶嚟好大嘅得益啊，但另一方面要留意咧，由於佢嗰個咧係屬於高效能嘅運動訓練咧，大家喺做完呢一啲嘅運動，喺屋企做完運動咧、記得有樣嘢咧就唔好忘記做。包括係事前事後，就係、事前要熱身啦、事後呢記得拉筋。 哎呀，係喎。 系啦， 我真系忘记咗喎呢样。 好多朋友咧喺屋企做运动嘅时候咧，即系做到攰咧，就会好容易就摊喺沙发， 摊喺度，因为真系好鬼攰。你知唔知道做十分钟咧，成身汗啊，好夸张。 爆汗系好事嚟噶嘛，而家兴爆汗啊嘛，系咪？嗱，咁你咧？記得就係因為咧喺屋企啊，真係嘅嗰張咁舒服嘅梳化咧，真係好吸引嘅，係咪？你一做完做到攰咧，真係會咧一嘢就攤咗落去啦，好攰啊！咁、要唞啊！咁樣係咪？ 嗯，冇錯。 但係咁樣咧就唔好啦、因為咧會擔心咧，你做完咁大量嘅運動之後咧，你冇做呢一個嘅拉筋，即係冇做一啲咧伸展嘅練習嘅話咧，你嘅身體嗰啲肌肉啊同埋關節咧受傷嘅風險係會增加㗎。 係、 因為你喺做運動嘅時候啦，嗰啲肌肉咧係會收緊啦。是 啊， 是 啊。 咁如果咧喺收紧嘅状态之后，你冇咧系做完运动之后咧，令到佢咧拉翻松佢嘅话咧，咁佢咪一路咁掹紧咧，咁会令到你嘅肌肉咧都可能缩咗啊。咁所以咧记得，如果你系运动前热身，可以譬如原地跑嗰啲， 系 系啦。咁但系咧运动完之后咧就拉筋， 拉筋 做啲伸展嘅运动。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抗疫在家喐一喐，勿忘伸展缩一缩。 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喺港岛区啦，由于受交通意外影响，中环嘅演艺道咧需要封闭噶。受交通意外影响，中环嘅演艺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啊，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大约系5分钟。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咁车龙未消散嘅，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啦。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平石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都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平石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北角码头。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就车多，龙尾在彩虹道。另外近住景泰街方向，都是近住景泰街就慢车，方向去观塘的太子道东，车龙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大榄上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好仔呀，快啲起身出门口啦，唔係繁忙时间好多人易受感染啊。 爸爸，你出到门口都特登打电话提我，多谢你啊。 仲有啊，保持社交距离啊，知唔知啊？ 我知㗎啦，听风骚快活人呢教晒我㗎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咁睇到琴日港股表现啊，跌少一截啦，咁样咁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睇翻就外围嚟讲啦，美股都科技股咧继续强势啊，咁啊标普500指数同埋纳指都系再创咗历史新高啦。咁啊，港股呢邊都有類似嘅表現嘅。你見到近期即係科網股咧出咗業績之後，普遍都有一個幾好嘅反應。咁啊，再加埋嚟緊又會有呢個科技指數相關啲 ETF 推出啦。咁啊，對推動啲資金流呢個板塊咧都係有個作用喺度。咁啊，短期嚟睇就即係大致係有一啲高位整固嘅格局嘅。咁但係後市即係當呢個整固完成之後咧，似乎都仲係有機會。再試一啲更加高嘅水平啦，咁啊，暫時指數我估計都係25,000至25,800啦，即係上落線啦。咁啊，資金都係繼續炒作啲新經濟股啦，反而啲傳統類股份個走勢都仲係相對比較差少少。 咁啊，今日咧聽眾張太咧就問只匯控啊，就正正就係頭先郭生講嗰啲舊經濟股份啦，咁啊都係比較。有啲難題嘅，咁啊佢就大概40多蚊到買啦，咁啊問下匯控應該有啲咩投資建議可以俾翻佢咧？交俾你啦，郭生。 係咁啊，睇到匯控早前出完業績啦，即係個股價都冇乜起色啦。咁最近即係個市況回穩之後咧，其實佢即係個股價都係略略咁反彈啦。咁啊，都顯示即係大家對佢個前景都仲係比較謹慎啦。咁尤其是即係目前呢個低息環境都仲好有機會會維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啦，咁再加上即係因應今次疫情而暫停派息咧，似乎都仲要維持多段時間，所以短期內對匯控股價都 即係好難有咩特別嘅寄望住啦。咁即係如果你話四十幾蚊買嘅，咁即係依家都有即係一啲嘅虧損喺手啦。咁即係我覺得就要視乎一下佔佢嗰個投資組合佔比啦，即係多唔多啦。如果真係比較多嘅話，我建議都要做少少減持嘅，因為即係嚟緊個展望都唔係太過樂觀啦。咁目前持有落去嘅話，對即係個組合嘅增值咧都係有比較大嘅影響。我諗即係要去到明年咧，當即係個疫情推卻啦，同埋有恢復派息嘅消息嘅時間咧，佢股價先有比較明顯嘅反彈啦，再上翻四十蚊樓上嗰啲水平。我諗短期都係繼續維持喺35附近呢啲位置咧徘徊為主咯。所以即係策略上，我諗就一係就即係如果比較佔組合多嘅，就建議減持三分一或者一半啦。如果即係佔得比較少嘅，你願意等比較長時間，即係譬如去到出年睇翻四十蚊樓上先減持嘅，咁我覺得都可以考慮嘅。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參考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自由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唔该，郭生，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四周，发出资讯尽我股份，预备多么。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二分，早晨，彭爷。 系、哎、呀，哦，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吓、欢迎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啊，得翻我哋两支公啊， 系嘛？咁啦。 啊，咁即系今天咧都讲咗有唔少咧，即系嚟紧下个星期咧就开学啊。咁但系就未必要使翻去学校嗰度啊。咁其实咧谂下啦，一个人咧，即系我哋而家即系现代人咧。即係喺求學嗰方面咧，就主要都好似比較容易普遍經歷咧，有四個階段嘅啫。係 點樣咧？ 一個就係幼稚園，一個小學，一個中學，一個大學咁樣，即係普遍啦嚇。咁你話每一個階段咧，其實如果喺以九月一號呢一個嘅新學年嚟到做一個嘅界線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除咗你本身已經係讀緊呢個小學或者讀緊中學。或者讀緊大學嘅咁跟住再升一個年班嗰個嘅感覺可能冇咁大啊，但如果你係由幼稚園跟住要進入去小學咯， 或者小學六年級變成中一， 中一咯嚇，又或者係大一咯咁樣，那個嘅九月一號咧就會係比較深刻啦，同埋係特別啦嚇，咁所以咧難怪咧，即係好多啲家長咧都會喺個仔女咧，即係細個嘅時候咧就會緊張一啲嗱。依家咧，我哋又可以聽一聽咧，就係有關於咧，如果你嘅小朋友嚟緊咧都要讀小學嘅啦，咁即係小一入學啊，呢啲嘅學問啊，又或者啲準備啊，又會係點咧？咁今天咧，Miss Lam Lam 咧又繼續揾到阿女校長同我哋分享一下。 九點鐘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继续请嚟女校长，咁女校长咧当然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系资深嘅家长教育专家嚟嘅。早晨啊，女校长。 诶，早晨啊 ，Bobby。 女校长啊，上个星期咧听完我哋嗰一集之后咧，好多家长都话咧个心都定翻好多。 系啊，要定啊。 系啊，咁不过咧有一啲情况咧可能就未有咁快可以坐定粒六啦。 我知道你讲紧咧，而家系即系喺暑假过咗之后咧，就升上 K3 嗰班家长咧，其实最为焦急嘅。 因为在个疫情之下呢，好多样嘢都好似唔係咁定嘅。咁学校有好多时呢都会关咗门先啦。咁当然佢哋都有老师同埋职员留守嘅。但係一连串嘅问题呢其实都係複雜嘅。我就建议升上 K3 啲家长呢其实都要留意嗰啲日期啦。你一翻學咧，九月幾咧就已經開始可以報名噶啦。譬如話九月上旬啦，其實都係報名嘅。咁所以咧，我就建議家長咧，已經係早早而家呢個時間咧，就 mark 咗幾間佢係心儀嘅學校。然之後就去多啲資料嚟到睇下。边间系最适合你个小朋友？ 系，我谂即系心仪嘅条件，亦都包括真系同个小朋友嘅能力啊，或者兴趣等等切唔切合咯？ 我又有多个条件嘅，其实我就希望嗰个地点咧，唔系距离你家居嗰度太远。因为咧小朋友咧入去读咧，始终都叫六年嘅。咁若果佢攀山涉水啊，或者系去到对面海，又或者住到新界啊，咁等等咧。尽管嗰间学校个名气好大咧，其实你个小朋友咧，即系个集中力同埋佢需要充足嘅时间去休息咧，其实都会牺牲咗嘅。 都系啊，即系可能搭车翻学放学已经比其他啲住得近嗰啲花上咗一倍，甚至乎好几倍嘅时间，咁都好攰、啊。 好攰噶，我有个家长咧，其实咧就系、是、都系一路都跟进啊，佢啲 case 嚟到睇咧，咁终归佢咧就去咗间系比较远啲嘅。咁要过海嘅，但系佢话，我揸车嘅，咁有条隧道都好快嘅啫。但系佢又好冇遇到咧，有时都会有塞车嘅。咁塞车咧，大家都焦急啦。那个小朋友又唔肯迟到啊，即系个心都好着紧上堂呢个 punctuality 噶嘛。咁所以我觉得系比较近咧，系有个优势嘅。 系头先咧，听阿吕校长就讲到话，九月上旬开始就有好多嘅嘢咧，就接踵而来要去准备啦。咁其实如果对于一班咧今年系即系嚟紧升读 K3 嘅家长同埋小朋友嚟讲咧，我哋有冇啲嘅锦囊啊，或者 tips 可以俾佢哋啊？ 真系如果系佢中意几间咧，佢拣咗几间喺度咧，佢咧就要上佢个网站嚟到去，即系学校个网页度嚟去睇下嗰间学校。 系 第一就睇下佢究竟而家开紧几多班。因为开几多班咧系透露到好多消息喺度嘅， 即系收几多人数系嘛？ 收几多人数。咁同时咧，亦都系要去教育局嗰个网页度咧，又再翻查一下。 系 咁，当然咧。而家啲家長都有個家長群嘅，當佢讀緊幼稚園嗰陣時咧，佢都有對家長係由佢哋個即係 good friends 啊，或者叫做 好多消息嘅嘛， 好多消息。咁但係你收消息之餘咧，其實都要明白到咧，每個人講出嚟咧，都係佢自己嘅個人嘅經歷同埋感受嘅。譬如啱啱先佢個小朋友去到咧，原來先生對佢好好，佢好中意。咁变咗佢个经历就觉得间学校好啦，但系相反嚟讲，可能有时老师冇照顾得咁好，咁偶一个咧都唔开心嘅。咁变咗家长亦都一方面收资料之余咧，亦都要做出一个明智啲嘅审查咯。 系嘅。咁但系呢一啲即系可能比较知道内部嗰个运作系点啊，或者知道譬如啲教育大概啲方式啊，啲老师系用啲乜嘢嘅方法去教呢啲咧，就真系可能咧，如果你唔识得人喺度读过咧。你都好难知道佢入边系点运作噶。 我都建议咧，因为而家咧每间学校咧，其实都不停咁样 post 佢哋啲学校嗰啲活动上去嘅，甚至系给家长的信啊咁等等咧，佢都喺上高度有登载嘅。咁变咗嚟讲咧，家长要定定地咧，就睇下佢，真系有时发现到原来佢喺学校度咧都带佢哋去做好多义工噶噃。或者有啲亲子嘅活动，或者有啲家长嘅教育，甚至系同社区啊有连结嘅，咁家长亦都系要睇下，因为嗰啲亦都俾咗小朋友咧多好多嘅经历去睇翻佢自己个同外界接触啊。因为而家都好多小朋友咧，真系非常之有好多咧家庭嘅保护得好紧要，变咗嚟讲，每每啲一行一动啊，咁都会关顾住。咁但系。小朋友自己怎样去拓阔自己的眼界呢，其实都是有时靠家长和靠学校的支援的。 系，我谂咧，其实都要真系实际地去谂一谂啦。好多家长都会好担心啦。嗱，因为过去一年咧，大家翻学嘅日数都好少，咁所以咧就可能都会担心，同以往咧好唔一样，就系嗰张成绩表咧，可能就未必完完全全反映到嗰个小朋友，譬如个性啊，或者各方面嘅表现啊，无论系学术上啊，定还是系其他方面啦、 啊。嗯，你讲得真系好啱啊，即系真系好多家长系问紧呢个问题嘅。咁我自己咁样睇法啦，其实成绩唔系好重要。 嗯， 大家都讲紧，咦，佢过去一年翻得嗰四五个月，佢完全系冇一个机会去学到嘢，或者系表现到出嚟。咁但系我哋喺幼稚园度咧，其实我哋唔系好着重嗰个分，我哋系着重佢嘅能力同埋各方面嘅评估。 系 呢个评估咧，同分数有时你话有关系，但系亦都可能会唔系太大关联嘅。 嗯， 同时我哋见紧个小朋友咁细个。佢大把潛力啦，大把機會啦，就唔係而家咁四歲啊、五歲啊，咁佢哋就話你啊，你呢樣得嘅，呢樣唔得嘅咁樣。咁我哋會睇緊咧，今年嘅小學嘅一年級咧，啲校長唔係 look for 呢啲，唔係睇呢啲嘢。 睇唔到啊，因為下學期考試都考唔到，有好多學校都考。 係考唔到啊！仲有一樣嘢就好特別嘅，就係、是、如果係你講緊過往，譬如佢已經冇咗咁多個月嘅上課咧，其實你會話，咦唔係、哦，學校都會俾 Zoom lesson 上堂噶，但係嗰個上堂同你真正個親身去到上堂，有個 contact 喺度同小朋友一齊咧，係完全唔同嘅。 嗯， 因為有啲同學仔咧喺嗰個環境之下吸收到好多唔會嘅， 係 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哋喺咁短嘅時間裏邊咧決定。佢究竟系得嘅十蚊仔，佢系啱嘅定系唔啱嘅？学校都唔敢往下呢、這个决断嘅。 嗯嗯嗯。咁、但系变相会唔会就睇多咗校内成绩以外嘅嘢咧？譬如话我有听讲过咧，有啲家长就因为担心个校内成绩嗰张成绩表咧都唔够靓仔啦，咁就趁住疫情嘅时候咧，就上好多咧可以上网上嘅堂啦，例如系啲咩网上画画班啊、网上说话技巧班啊、网上面试班啊，乜嘢班都有得上，咁就好似话变相觉得咧自己嘅小朋友咧就会多元化一啲，同埋好似 show 到嗰个能力。甚至乎佢个才华咧又会多一啲，李校长呢个系咪真噶？ 我又唔否定，我自己咁样睇咧，好多啲嘢咧，如果你喺屋企发生嘅，你家长参与嘅，小朋友亦都有个显现到佢有做到嘅，我觉得系好足够嘅。嗱，譬如我喺屋企度咧，我同佢画画，佢画得比较好啲嘅，咁我都可以将佢摆喺个墙嗰度，同佢影幅相啊，话佢系咁样画嘅。咁即系话好多样嘢咧，家长亦都可以做到，就唔系话佢出去做咗好多呢啲咁嘅课外嘅活动啊，啲上咗啲班啊，佢就会真系会有个优势咯。 嗯， 我又唔系绝对咁样睇嘅。 系，咁听李校长头先咁样讲，其实即系综合咗以上咧，都系其实我谂好多学校嘅校长都系睇紧嗰个小朋友本身嗰个人品啦、啊，同埋佢成个人嘅性格系点。即系因为你学唔学嘢，或者你学完嘢之后 得益几多都唔知。 系啊系啊，即系就好似系呢一样嘢会着重啲咯。 但系而家好多学校咧，佢都采取一个咁嘅措施嘅，譬如话幼稚园嘅同学仔咧。佢個幼稚園同翻小學，佢個區裏面幾間小學嚟到聯絡咧，咁佢會介紹個校長，就會將間學校喺個網上嚟到介紹俾佢哋睇嘅。 嗯，即係多咗呢樣嘢啦，比起以往。 係啊係啊，但你點都比唔上佢哋實地去間學校嚟到探訪，因為你會睇到間學校啊，原來呢度個。大堂嗰度側跟嗰度有啲圖書閣嘅喎，啊咁啲同學又好 freely 咁樣攞啲圖書翻閱，就唔會話啊你一定要經過圖書館你老師咧就吸個印咁樣。 係， 咁你會睇到感受好多嘅，尤其是小朋友，佢哋去到間學校咧，佢自己有自己嘅感受。 嗯， 我記得有一次個媽媽同我講話，佢個仔仔去到間學校好中意嗰間，因為老师同佢倾偈咧，就摸下个头仔，觉得好安。咁但系个家长就系希望入另外一间。 嗯。 咁变咗嚟讲咧，原来嗰个亲自去咧，系个嗰个细蚊仔，即系嗰个亲切感咧，同埋嗰个归属感系有喺度嘅。 系，真系嘅，好多家长都系会同个小朋友嘅选择会有啲唔同嘅。 咁所以可能咧喺而家呢一个阶段咧，真系要好好咁样把握时间同埋机会咧，同自己小朋友沟通清楚，我中意嘅系咪真系你中意嘅咧？不如就真系等疫情缓和嘅时候咧，大家真系实地去一去呢个地方啦，感受下嗰个环境，睇下你中唔中意先咯。 其实而家你都要去噶，咁而家有啲学校甚至系如果你真系要求要去咧，佢都会同你 arrange 出嚟，总之唔会好多人，唔会太多人一齐噶嘛。 哦， 咁你总之唔好违反呢个限制令啫嘛。咁但系喺出边嚟到睇，同埋兜一个圈。睇下即跟原來呢度有個公園仔即跟喎，咁呢度咧有啲咩快餐店喎，搭車係點樣喎？咁俾個細蚊仔咧，譬如話睇幾間咧，原來呢間就係A 校啦，嗰間就係 B 校咁。咁翻去亦都多咗好多 topic 嚟講，尤其是你打開佢個學校個網頁咧，佢啲活動咧原來童軍仔喎，有小童軍喎， 有啲有咩樂團喎咁 啊？係啊，嗱呢個有樂團喎，原來參加咗樂團可以咁樣唱歌嘅喎，甚至係如果你有連接去即係有中學嘅聯繫學校咧，咁又會點嘅喎？咁呢啲嘢咧都係一個即係 discussion 嘅 topic 咧，令到唔係話淨係親子嘅關係拉近咗，又俾個細蚊仔有啲。机会去好早系要知道咗要作决定嗰阵时咧，其实资料嘅搜集咧系好重要嘅。呢点系可以带到佢成个人生将来嘅人生嘅。 系啊，我都同意啊。成日听啲人讲话咧，面试其中一条问题都会问啲小朋友嘅。喂，点解你中意我哋间学校嘅？ 冇错啦。 希望呢一个咧系小朋友自己发自内心嘅答案，就唔系家长教佢哦，因为咁咯。好啦，咁今次咧就请教咗女校长关于升小一嘅一啲实用 tips 啦，希望呢一个咧就可以作为你哋嘅一个心理准备啦，要好好咁样积极备战咯。我哋下一次再请教女校长其他相关嘅内容啊。 再见各位，拜 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晨光追踪31。 我追完啲学位就追下今晚咧电视节目嘅排位先吓，睇有啲乜嘢嘅节目可以选择。揾嚟刘畅喺电话旁边，早晨啊畅。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系今日星期三，今晚嘅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啊？ 好，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点呢个档期啦。咁啊，睇开31台嘅朋友都知道咧，平时星期三晚8点有警讯噶嘛。 系，而家冇咧系嘛？ 警讯告一段落啦，咁好多人。都有問下我啊，喂，咁然後播咩啊？然後播咩咧？哦、然後就係新節目，有一個叫做《然後之戰》。 喂、哎，點樣寫法啊？個延係邊個延啊？ 延係延期嘅延，延期褪後嗰個延後啊。 誒、哦，講立法會啊？ 嗱、啊，真係深水清係咪啊？冇錯啦。咁、大家都知道啦，政府早前宣布咗啦、立法會選舉啊，褪後咗1年啊嘛。係。咁呢個節目咧就係探討下咧呢、這個延期咗呢個立法會選舉呢一、這個戰役啊，選舉戰。咁未來一年呢個議會點樣運作呢？咁、又會探索下呢，即係唔同陣營來年點樣部署呢？呢、這個民主派選擇去定係留呢？個戰線係咪仲係留喺個議會裏面呢？會唔會出咗去嘅呢？ 係呢、這個係以事論事嘅支線嚟㗎。 你可以咁樣 另一條拉 係啦，呢個係點樣組成呢個議會嗰條拉？咁啊，呢個節目咧就即係有啲街訪啊，又有約咗啲嘉賓訪談啊，有啲專題報導啊，甚至乎一啲即係呢啲小知識啊，會同大家分享一下。 有冇主持㗎？ 有主持嘅，不過就每一集都有唔同嘅主持、因為唔同環節啦。 係，咁就晚上逢星期三晚嘅8点， 8点冇錯啦。 咁啊，留意住呢個新節目。 咁啊，紧接住今晚8点有日常8点， 系 今晚咧就请嚟咧陈美玲啊，同大家讲下你育儿嘅法则。 Agnes Chan， 冇错啦。咁啊，今晚请到阿陈美 陈美玲博士嚟噶，而家 系啊，冇错。唔止佢系博士，原来佢三位公子啊，佢三个仔都系喺美国著名史丹福大学嗰度毕业， 真系高才啊，一家都啊。 咁真系咁啊，值得听下佢点样去育儿啦。嗱。即系唔系讲话佢仔，佢哋啲仔点样劲？佢自己本身都有咧，读咗呢个儿童心理学同埋教育学位嘅。 系佢自己都有教书啊，喺大学。 冇错啦， 香港嘅大学吓。 吓咁啊，今晚听一听佢呢个黄金育儿法则啊，特别针对0-3岁小朋友嘅。 咁啊，留意住系日常8点啦。咁啊，再晏啲嘅时间有咩节目？ 好啦，咁啊，即刻跳到夜晚，今晚11啦，有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晚请嚟 Ben Sir 欧阳伟豪同大家讲广东话。 哦， 系啦。 哇，我最近见过阿 Ben Sir 咧，系做音乐剧。 啊，咁特别啊！ 系啊，我都愕咗然啊！ 咁熟， 多才多艺啊！ 嗰个演员咁熟口面嘅。哦、原来是 Ben Sir 啊 ，Ben Sir 都唱得下歌嘅，又识做戏。 佢咁嘅咬字应该好清楚啊。 几得意啊！咁啊，今晚咧，佢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就做翻佢最专长嗰样啦吓。 系啦，语言学家同大家讲下呢个广东话究竟背后隐藏啲乜嘢文化价值。 系、好嘅，咁啊，今晚嘅港台电视31呢个选择咧都颇多啊吓。咁、大家希望有啱你心水嘅节目可以捧场啦吓。咁啊，唔该晒刘昌啦，下次再同你倾过，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两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和许智峰被捕，他们分别被带往沙田和西区警署接受调查。民主党在社交网站表示，警方清晨分别到两人的寓所进行拘捕，说他们涉及去年屯门公园的案件。林卓廷同时涉嫌参与去年721的暴动。根据林卓廷社交网站的管理员表示，警方说林卓廷涉及去年7月6号屯门警署外串谋他人毁坏财物和妨碍司法公正。消息指，两人涉及的屯门公园案和元朗站事件，警方暂时已经拘捕十几人，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政府星期五起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晚市堂食到晚上九点，郊野公园和户外活动可以豁免戴口罩，戏院和美容院等有限度重开。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食肆不难分开人手处理执台和上菜。他又希望食肆可以加装小型抽气扇或者高效空气过滤机等。被问到复课的安排，许树昌话，寻日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通话，相信不会在9月1号复课，会好像上次一样采取分阶段复课，并只是翻半日。对于政府下星期推行全民检测，他说政府寻日已经陆续发出指引，医护人员在完成每名市民检测之后，会更换手套等的装备，所以不用担心出现交叉感染。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四川5宗，上海和广东分别4宗，天津和云南各有1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14名无症状感染者，5人当日是转为确诊，目前仍然有365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的病例有84,996宗，4,634人死亡，超过80,000人康复出院。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和防台风工作。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列举国家紧急防疫工作中的一些漏洞，强调会积极采取措施，继续保持防疫状态，彻底改正一系列的缺点。金正恩又指示要防范强台风巴威造成人员伤亡和农业损失，各部门要加大力度宣传防台准备的重要性和危机应对指南，并立即采取有效的防灾减灾方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6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83亿3，系啱啱转咗84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5点，跌14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9元升4.5，阿里巴巴278.4升9.2，美团点评260.2升2.4，友邦保险77.45跌4.5，安踏体育83.05跌3.9，小米集团18.28升1.6，新洲国际130.2升11.1，京东集团309元升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4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7，人民币6.90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0点，跌46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21美元，卖出1,92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重复多次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喺中环嘅演艺道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演艺道全线封闭，经过咧，请你留意啲嗰啲指示啦吓，就系中环嘅演艺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演艺道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留意啦。咁较早前丁九桥嘅支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青屿干线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丁九桥嘅支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嗰条支路嘅慢线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青屿干线观景台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就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笔架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彩虹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掩埔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咁反方向将军澳道上行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的。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咧有临时工程做紧啊。咁所以而家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重复多次啦，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的慢线有工程做紧啦。咁影响到一大挤塞排到去翠屏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知课程资料，上 www.yijin.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可以去院校报名了。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Hey, this is Dua Lipa.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Hey, this is Ava Max.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i, I'm Sam Smith.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This is Justin Bieber.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Taylor Swift. What's up, guys? It's us, the Chainsmoker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Huang, on the RTHK Radio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四十分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喂、哦，摇身一变，直播室入边而家变咗我同你、哦。 系啦，咁啊，仲有一把女声嘅，当然有 Heidi 朱海婷啦。Heidi 早晨啦、啊， 早晨 Heidi。 系早晨，早晨点啊？今日嘅享乐时代交俾你去讲、 啊。好啊，好！诶，今日呢个都可能啱你哋嘅、哦，你哋中唔中意食海鲜啊？ 中意，好中意，我系超级中意。 小白好，咁我就为你特别呈现呢、這、一个。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另外我都知道咧，阿 O 咧亦都好熟悉咧啲女孩子咧，我哋好中意买嗰只生铁嘅煲噶。 哦，系啊，好熟悉啲女孩子嘅生铁嘅煲， 生铁煲同埋嗰啲煲煲撑撑碗碗碟碟嗰啲系咪啊？类似系咪、 嗯？好啦，咁近排咧，其实咧，即系如果大家都有经常去嗰个嘅牌子啊，嗰个嘅铺头去逛嘅话咧，发觉哎呀，都好多新色啊，仲要咧系中到我最中意嘅 粉紫色啊， 一啲新嘅紫色啊，冇错。咁所以。我近期都买咗个新款，咁其实咧就系令到我咧可以做以下呢个菜式。嗱、 嗯， 佢呢只嘅个 size 咧就系圆形嘅 size 就因人而异啦，你中意买大买细啦、 啊。 但你想象咧，佢就系比一个平时咧你炒嘢嘅锅咧系再扁少少嘅。 嗯， 我哋叫做 buffet style 啦，嗰只碟啊。 嗯， 咁即系嗱，如果你譬如平时你中意食西班牙饭，咪有只叫 Piella 嘅，嗰只西班牙饭就系用一啲咁扁嘅煲做出嚟，就系、是、下边一层饭啦，上面一层海鲜嘅。我今次用呢个煲煮嘅咧，就系、是、一个咧系海鲜嘅粉丝锅啊。 哇！我以为你嗰个西班牙饭啊，一听我已经流口水，因为 西班牙 嗰个饭咧， 饭咧要再多少少嘅技巧，我要揣摩下。咁所以今次咧，我就用呢个新玩意啦吓，我自己嘅新嘅。就整咗呢一个嘅海鲜先，咁其实咧都系又系个成功率都系九成九噶啦， 咁 困难啦、 好，一齐攞纸笔抄低个食谱，究竟系点？一齐学下做先。 好，咁海鲜其实你中意食乜嘢咧，就因人而异嘅。咁我自己咧就主要琴晚咧系琴晚先新鲜嗰嘢啦，整好嘅，就系、是、供所有嘅蚬类啊，即系啲 shell 嘅类嘅。 花甲啊、蚬啊嗰啲全部喺晒度。 我有花甲啦，同埋呢一个咧，另外个刀背蚬啦，呢两只。咁、另外咧就有新鮮鮑魚啦， 青口有冇？ 青口冇，因為都殼類都幾多咧，擺嘅位其實已經佔咗個煲嘅幾大部分。反而咧，我哋就有聖子啦，但聖子好好、喎，我同個海鮮檔嘅老闆講，我話：，我用嚟依、這個無水蒸嘅方法咧，佢幫我拆埋個殼添，變咗淨係抽咗咧。條聖子中間嗰個嘅部分出嚟咧，咪慳位嘛。 嗯。 跟住另外咧，亦都有呢個嘅象脈蚌仔啦，細象脈蚌仔啦。咁同埋咧，有啲嘅海蝦嘅。 係。 係啦，咁就係呢幾樣主要嘅海鮮。 都唔 係 呢幾樣啦，好豐富啦。 好鮮甜嘅嘢擺埋一齊啊！ 即係難聽啲講，除咗青口之外，其他都包羅萬有啦。我頭先 有啲人中意加啲花蟹嘅，咁、但係我始終都覺得花蟹，因為我屋企有小朋友喎，佢即係要佢食到就比較難啲，咁所以我今次就捨棄咗呢樣嘢咯。 嗯。 咁 頭先最主要就是供一啲係有殼類嘅一啲海鮮啦。咁其實做法就好簡單，因為本身嘅你見到個鍋咧，其實佢厚度咧，大約好似我嘅手掌，唔計手指咁大啫，即係其實係幾薄嘅。咁、首先咧係墊喺底咧就好簡單，墊一浸嘅黃牙白先。 黃牙白。 點解咧？因為呢一個煮法咧，其實我哋就係冇水蒸噶嘛，係咪？但係咧黃牙白你知道可以出水嘅。咁所以當你煲嘅時候，喺個煲入邊產生蒸氣嘅時候咧，其實黃牙白咧就可以有嗰個水分咧，能夠令啲海鮮都夠濕潤啦。 哦，同埋啲黃牙白嘅水分咧就冇 甜甜 就係啦，就冇水咁齋咯。 係啦，咁首先喺個煲底咧，喺個煲咧，我就會擺少少嘅水先，即係可能真係一杯仔咁樣，令到佢個底層係有咗少少嘅水分先，唔至於係一個乾鍋啦，係咪？好啦，跟住就煎咧，好似其實手工咁樣逐層逐層咁砌上去。首先砌咗層黃牙白先，跟住咧就砌呢一個嘅白蘿蔔啦。因為白蘿蔔你都知啦，喺如果喺打邊爐嘅過程當中，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可以有啲鮮味啦，同埋亦都可以有水分噶嘛，係咪？好啦，兩個出水嘅比較出水嘅呢一個嘅菜已經擺咗落去啦。咁跟住上面咧就煎一層嘅粉絲。因為雖然唔係西班牙飯有飯俾你食啫，但係你知蒸完海鮮飲啲粉絲吸收咗啲汁咧，哇，都好好味嘅。 其實個蘿蔔同個粉絲已經覺得係一絕啦，已經諗到。 當然個粉絲其實預先要做嘅就係揾啲水浸淋咗佢先啦。咁啦。跟住咧我就將啲海鮮咧鋪上去，你可以好似砌一個藝術品咁樣，你中意。將鮑魚啊蝦擺埋一邊好，又或者你鍾意砌到佢呢係 random 成個 pot 上面都係唔同嘅擺位都得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呢，因為啲新鮮鮑魚其實都幾大隻啦，佢都壓咗嗱，我其實琴日就大約係六個人食啦，咁個份量呢就蝦啦、海蝦啦，同埋頭先講嘅花甲啊加呢個刀背鉗呢都係各半斤。咁呢一個嘅鮑魚有陣時你去街市買呢好正，一份一份已經呢一兜已經就稱咗俾你㗎啦，咁係咪？咁所以個鮑魚比例都幾強，咁已經佔咗我半個兜㗎啦。咁跟住就再砌埋啲蝦啦，再砌埋啲唔同嘅即係兩隻嘅蜆啦，跟住我就將呢啲聖子嘅肉同埋啲雀物蚌嘅肉呢就啱啱將佢填滿喺啲殼嘅中間。 咁就鋪到密一密啦，可以。 真係密麻麻㗎啦，基本上滿曬㗎啦。咁跟住咧就冚蓋啦，基本上擺喺明火咧，中火就煲佢大約係十分鐘。十分鐘咁，跟住咧熄咗火之後咧，就再擺喺個鍋當中咧，就再焗多佢五分鐘。 加埋十五分鐘啦。 係啦，咁就搞掂㗎啦。嗱，當然啦。仲要講埋個好重要嘅醬汁，其實基本上海鮮嘅鮮味咧就唔需要真係加太多嘅調味嘅啦。咁呢個醬汁其實都好簡單，就用少少嘅你當我講埋個份量啦，大家如果記得自己啦，兩湯匙嘅肇慶酒啦，咁就自己剁啲薑蓉，咁就加少少麻油啊、生抽啊，同埋啲砂糖。基本上溝咗一碗嘅汁出嚟咧，咁我淋山蓋之前咧就將佢打個圓圈咁樣淋喺上邊。咁因為其實肇慶酒就可以萬一啲海鮮有腥味啦，同埋個薑蓉就可以撇撇佢啦。 撇撇同埋可以提鮮嘅肇酒，據我所知 係。咁另外啦，好啦，到我起個蓋嘅時候，當食嘅時候咧，我覺得就適除你個人嘅口味啦，基本上係非常之鮮甜噶啦，因為所有海鮮都係新鮮啦，加埋有呢一個白蘿蔔同埋呢一個黃牙白都出咗啲鮮味啦，咁我就再倒一少少蒸魚豉油咧，就擺喺側邊，你需要嘅就再點一點咁樣去食咯。 哇！正我六個人咁啊，琴日七夕之夜就同屋企人一齊食下飯，咁啊開開心心團聚 啊！ 係啊，啲粉絲我諗大家都爭住食喎，因為啲粉絲咁樣整法咧，實係好鮮甜喎。 係啊，係啊，係啊！基本上咧就琴晚嘅主食都係呢一個海鮮鍋噶啦。咁而另外就再加多咗少少菜啊，同埋一味嘅肉咯。咁始終係啦，如果係一鍋嘅話咧，你一係咧，如果係主食咧，就要買最大嘅 size 啦。如果唔係咧，我會覺得咧，我就買第二。大嘅就将佢变成菜式嘅其中一个主角，咁又可以加多一两味咧，咁都几大满足噶啦。 系嗱，头先咧一路听咧个食谱咧就好简单啦吓，咁啊啲份量亦都抄低晒。不过好多女士咧都会面对啲贝壳嘅时候，觉得咧要翻去咧攞啲刷咧系咁刷啊，或者污糟啊，嗰度就有少少棘，同埋要花啲功夫咯。 要处理嘅，其实即系你讲到几样当中最麻烦，都可能系要同个鲍鱼系，即系我成日话嗰个刷同佢按摩嘅啫。 可能要做一做 呢樣。咁其他譬如你聖旨啊、刀背顯啊，甚至頭先講花甲，都係擺落去我哋叫咩浸水噶啦。 咁啊，大家又可以喺屋企試下整啦。雖然咧，依家就個感覺上咧啊，疫情開始退卻啦嚇，咁啊個確診數字都慢慢降下降啦。咁啊應該迎來可以出街食夜晚飯嘅。機會咧就越嚟越大噶啦， 不 過咧， 我又覺得咧，而家咧，即係今次呢一個嘅情況，令到大家都係即係多咗喺屋企煮嘢啦。反而咧，令到一般嘅女士啊，煮開嘅當然好多嘅，即係好熟手嘅啲太太們已經好犀利啦。我呢啲都係即係初入門，而令到由開始煮變成都唔係賣相又希望佢可以改善，跟住個款式又希望可以加多，都係即係每一次都係有個新嘅目標同埋個挑戰咧，其實都好有滿足感。 系啊，而家 Heidi 都变咗抗疫厨神啦， 系啊，好厉害，好厉害啊！我都觉得哇，旧时就可能整啲甜品或者啊，即系少少啲嘅，依家哇，好重型喎、啊，直情个 main course 都系 Heidi 负责系嘛？ 真正叻嘅人就系蒸啫嘛，有几难啊咁？但我觉得最紧要系你谂埋成个 presentation 啦，成个感觉点样可以令大家简单得嚟都要食得开心啦。 咁啊，边学边做，边食边学啦。 系啊，同埋即系你叫做上碟嘅时候，甚至乎你蒸嘅时候点样铺排咧，都系有。有心思在入面噶，即系例如你啲粉丝点样排啊，然后上面用啲咩海鲜嘅配料搭落去，令到啲粉丝更加鲜甜咧，其实都有讲究噶。 系啊，咁啊，即系有机会我同小白都想试下 Heidi 啲 ，send 张相嚟俾你哋睇下先。 咁啊，唔该晒 Heidi 嘅分享，咁啊，大家又喺屋企试下学下整啦。唔该 Heidi，thank you， 多谢 Heidi， 拜拜。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冻冻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唇磨千如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艾，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冬月那族群，寒风中抱紧，望着岁月漫长虚度。正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如晒，寻觅同笑着虚艾，绵羊多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 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 吴业坤坤哥的作品原始心态，咁心态要原始啊，味道呢就都原始一啲，可能会鲜味一啲。 其实刚才 Heidi 嗰个煮法呢都是将嗰啲海鲜嘅鲜味尽量保存返 原汁原味，所以先嗰啲粉丝同埋啲黄牙白呢先会咁正啊。 冇错、 食指大动添啊，不过呢间唔可以食一字啊，要晨光 Morning Call 啦，准备。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李太， 李太早晨。 早晨，小白， 你好啊，李太，仲有 O 喺度啊， 你好啊。李太， 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请讲。 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系咪有啲开心嘅事同我哋 share 下先？ 系啊，我个妹妹就系旧历七月十一生日嘅，同我一起生日嘅，同我一日嘅。 咦，望一望先，七月十嚟紧礼拜六嚟噶。 系啊，冇错啊。 生日快乐啊！ 你先，你同妹妹系一起礼拜六生日啊？ 系啊。 哦，你哋系妈生嘅？ 唔系，我哋系。我跟他争三年的、哦、 争三年，但是就农历就同一日出世， 是啊，同月同日 哦，我今日年年可以一起庆祝咯， 开心喎、 啊。是啊，我哋年年都去喝茶噶、啊。 哇！ 不过今年呢，我想叫埋个妹去咧，三个人都唔知点算。 系啊，希望可以搞得到啦。嗰、那个疫情方面可以早日退却 啊。到礼拜五都系两个人啊嘛。 咁咪隔住块板咯，而家 唔系隔住块板啊，要隔住张台。 张台 隔住张台又隔住块板，系啦， 都明噶啦。大家都呢个新常态，即系可能叠肠粉要递嚟递去。 咁我妹妹唔知制唔制啊，就系。 系啊，最紧要大家见下面啦，呢个时候 系啦，系啦，系咯。 虽然抗疫都系辛苦嘅，但系如果可以， 我都想见啊！我最细个妹啊嘛， 系嘛？哦，你有两个妹妹嘅， 系啊，我有两个妹妹。 哦，咁啊，三姊妹一齐出去饮餐茶啦，想 系啊， 系啊，想咁咯。 好，得嘅，你想就去做就得噶啦。 有咩祝福说话要同自己讲啊，或者咧同阿妹妹讲声啊？ 我个妹咧就叫做张月芳， 芳姐 系。 啊！我恭祝佢咧身体健康， 系 永远开心， 系哇！呢个紧要，系 家庭幸福， 系哇！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系 咁啊好啦！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大家咁话， 你都系啊，因为你都生日噶，你睇 系啊系啊， 你都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你都身体健康，你都心想事成啊，得唔得？ 我祝埋自己啦，系啦，我祝埋自己啦， 系啊，唔使噶，你放心，我祝福翻你。 哦，多谢你啊，小白。 唔好咁讲啦，系咪？多谢你嘅电话就真系。 阿小白把声好靓啊，我好欣赏阿小白。 点 朝早讲嗰啲嘢咧，佢好有正能量，同埋佢把声又好靓。 咁点知靓啊？ 我哋应该靓 啊，直情个样都靓仔啦，小白。 我知，我睇到佢个样都好靓，佢有两个仔仔添啊嘛，真系戥佢开心。 系啊，咁啊，留意多啲我哋二台专业啦，好唔好？ 咁啊，唔知听呢一只歌咧，会唔会都甜啊？吓，咁啊，讲紧咧就系甜蜜蜜嗰个甜。咁我最 想 拣咗邓丽君嘅歌。 最中意邓丽君嘅歌噶佢。 哦，咁啊，我哋依家一齐听下啦，不如好嘛？ 好啊，好啊，多谢你哋。 好，拜拜， 拜拜，拜 拜， 拜 拜，拜拜。 甜蜜蜜，你笑。春风里，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即系咧，好似今朝咁样讲，其实今日嘅天气咧都真系冇之前咁热。记得平时咧，大概接近十点嘅时间咧，嗰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生效咗噶啦。 平时啦， 系啊，咁但系今日又冇。咁啊，依家气温30度啦，相对湿度咧78%啊。 系咁啊，今日如果大家有啲叫做工作，叫做又要去户外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天气虽然冇酷嘅天气警告啦，咁但系其实30度咧都系热噶。咁啊，相对湿度78%啦，注意住补水都好紧要。 系啊，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啦。 明天早晨6点钟我哋再见大家啦， 拜拜。